政府内阁所有成员需要自我隔离。卫生部长早前感到不适，接受病毒检测，正系等候结果。国会议长在会议上宣布，由于出现非常严重的情况，政府内阁要自我隔离，国会议程需要押后。英国有医院反映，当局为国民保健服务人员安排的病毒检测不足，导致员工缺席上班，有影响医疗服务的风险。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政府正是设法克服病毒检测系统方面的挑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早上10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7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25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79点，跌64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2.5，升3蚊；阿里巴巴271蚊，升3.6；中芯国际20.85，升1.36。小米集团22.55，升2毫；美团点评245.2，升1.6；中国平安82.15，升2.96毫；比亚迪股份98.7，升1.35；比亚迪电子43.15，系升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04，瑞士法郎8.534，澳元5.668，加元5.882，新西兰元5.21，欧元9.1815。每百日元对港元7.3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02点，升47点。港金现价报18,05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6.44美元，卖出1,957.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啦，有坏车阻路。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面粉厂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儿童医院对出。较早前象鼻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象鼻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在模糊街，加士居道去回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车多，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挤塞，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在豪景花园，吐露港公路去返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科学园，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

應該今日晏晝應該會有翻幾隻超級。 其實大家經過呢咁多個月都明㗎啦，即每一日嘅派彩咧都不足為參考㗎。 啱啱 有陣時就話可能係因為咧，喂接咗龍啦，可能有兩單咧就計聽日咧先至會公布出嚟啦。 總之今日星中見唔見到張竹君醫生要出行就得㗎啦，係咪？ 啊，佢都要㗎，係 嘛？ 佢都要㗎，只不過本地零確診咁解啫。係 啦，佢雖然係琴日冇出現咯。 係啊，所以好多網民咧之前嗰句歌詞啊，張竹君休息。 係啊。就 等到一日， 咁又之前有另一個又係姓張嘅話，佢唔係專家添啦。 邊個話張？我唔知你講邊 個。係啊，另外一個啊嘛。 話個咩人？ 哇，搞到好咩人咯？唔知張咩人？ 是但啦，嗰個。 唔係咁啊！本來你有啲喜訊嘅，因為咧，終於咧，連第三批啊，你可以話咧，好似排隊咧，似唔似等放學啊？排隊咧，投咗幾陣咧，嗰啲咩食肆啊，又已經有家長接咗放學啦。跟住咧，哎呀，到美容院咧，又到佢接放學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麻醉又話接放學啦。跟住有一批啦，話我爸爸媽媽點解仲未嚟接我嘅？你曳啊！等多陣先，我冇曳喎，唔係我。 你之前曳啊？ 係啊，之前我都冇曳喎。 有啊，你幾大個啊？而家 咁真係，我冇曳，同埋我好肚餓啊！可唔可以俾翻啲嘢我食啊？冇錢，我要零用錢啊！咁樣。 純粹係你平時多口啲啫，邊個唔多口啊？唔好理啦，總之最遲接放學係你啦。都接到放學啦，鬧鐘響啦啦啦， 局部地區先接放學咯，可唔可以咁樣講啊？ 局接咯， 係啊， 咪呢啲叫局接咯，真係 啊！ 咁啊，而家話酒吧咧，亦都係週五就會重開啦。 酒吧啦、卡拉 OK 啦、主題樂園啦，咁 派對房間等等啊，係啦，亦都可以恢復營業啦。我呢份報紙個標題係寫咁樣嘅，週五起。开 P 饮杯， 好惊啊！啲生睇到呢句咧， 唔系我想讲，我睇都惊啊！即系就算佢开翻，都唔系叫大家去开 P 系咪啊？ 但其实而家咧，就算冇开翻咧，之前都话喺咩中环码头咧，化身成为小型兰桂坊咧， 系咪即系你？ 佢哋已经开咗 P 噶啦喺嗰度， 唔止中环码头嘅，你去中环啊，任何嘅食店啊，嗰啲餐厅，其实啲人已经系开心畅饮噶啦， 系啊，所以佢都话啦，嗱又再翻嚟啦，咁样咁亦都会提醒。你嘅，譬如酒吧啦、派对房间啦、展览场所啦、娱乐场所啦、泳池啦，咁啊，所有健身中心啊、场所里边都有啦。 夜总会、浴室都可以重开啦，即系冲凉啦，可以冲冲凉啦，大家咁。 系啊，好笑啊！即系佢话冲凉啦，仲要同继续要同人哋保持有效间隔距离先可以做运动。咁啊，呢啲所以即系等于啊，嗰啲身体接触嘅运动应该就打唔到噶咯。 即系例如咩？你讲 我谂紧，如果打篮球咁样啦， 我未睇晒所有嘅足球场、篮球场咧，之前系未开嘅，而家都未开，系咪？所以其实咧系未完 全熟晒嘅， 因为嗰啲就冇办法俾你保持距离噶啦，唔通话你唔好过嚟啊！你唔准抹我噶，我一点五米啊！ 佢咁讲我，但系譬如健身中心同埋体育处所，就系处所咯，但系又唔系讲场地咯，系啦， 体育场所里边咯， 唔同咯， 系啊。嗱，但系有啲咧，其实就算话可以开得翻啦，佢哋都有一定嘅规条喺度嘅，即系譬如讲紧酒吧啦，佢哋咧同埋食肆啊，首先系食肆餐厅啦，现场可以咧就做生意做到系凌晨十二点啦，但系酒吧亦都可以开到十二点嘅，不过咧就需要维持啊一半嘅入座率啊，呢个系防疫措施啦， 同埋唔可以超过四个啦，系咪？ 系啦，嗱，食肆酒吧好似两人一组添啊，系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另外主题公园咧亦都系嘅，佢哋嗰个入场率啦，亦都系有一定嘅限制喺度啦。网上咧就系可以做呢一个嘅登记预约嘅咁样。 即系你知啦，我哋呢啲睇港产电影咧。就認識好多呢啲夜生活噶嘛，唔止啊！頭先你講咧，即係唔單止係話酒吧啦，可能係有限嗰個人數啊嘛，夜店或者夜總會啊，都有係呢個限制嘅。 係啊， 首先例牌就顧客唔可以超過通常座位一半啦，同台唔可以有超過兩個人， 係啊， 冇得表演或者跳舞。你話啦， 咁我喺度做咩咧？咁 唔係以前啲港產電影啊，如果而家要重播一次或者重拍嘅話咧。大幅改劇情，以前是怎样呢？一个大佬坐落嚟， 系跟住哇， 一石嚟叫咗桂花亭先，系阿妈咪过嚟，系啦，系啊，老细你嚟啦，真系，系啦，喂，我出粮啊，起码都梅兰菊竹春夏秋冬， 吓，东南西北 ，Macy 啊 ，Mary 啊 ，Susie 啊，全部嚟晒啦，咁样，哎呀，老细唔得啊，今日就系得我可以落嚟陪你咋，唔系话， 有你冇我咁样， 系啦，你叫得我嚟嘅，啲小姐就唔嚟得， 系啊， 嚟得 A 嘅嚟唔到 B， 嗱我介绍。唔到俾你啊，不如你學開又講啦。 即媽咪要有一點五米嘅距離，係咪？ 媽咪可以嚟，啱啱好啦。 咁個客咧， 個客咪同媽咪咯，兩個咯。 兩個咯。 係啦， 女 就唔得， 係女女未放學。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咧，即係你諗下個場景幾搞笑。好啦，跟住話 ，OK， 你想要邊個啊？ 你冇佢咯。 哎呀，你想要 JoJo 係嘛？得， 我哋有 JoJo Wong 啊，咁啊叫咗 JoJo Wong， JoJo Wong 嚟到咧，一个交一个，系啦，系妈咪，我你行开先，系啦，系 接 棒，接棒，系啦。但如果要投诉 JoJo Wong 咧，妈咪过嚟，跟住妈咪就话啊 ，JoJo Wong 你过嚟先，哇，好忙碌啊！如果有一个夜场度， 嗰个一而家咧可能咧可以创建一个新嘅游戏， 系啊，呢个 阴公，两个人啊嘛， 系啊嗱，就算咧你话而家派对房间咧，其实都唔系全部可以开得晒啊，有啲 四个人嘅就派对房间咧，即系就算你系 book 房 啊，即系就算一千尺咁样都系得四 个，三万尺都系四个， 因为派对房间啊，其中一个重头环节咧，系嗰个波波池啊，唔开啊， 咁都合理啊，你够唔够胆去开，够唔够胆你俾两个仔啊一齐落去玩波波池啊？讲真， 咁我咪话咯，唯有就系佢重头戏咯，可唔可以两人一个波啊？ 两个人一个波， 波波池啊， 哦， 即系咁样会唔会可以分开？ 咁系咪跟住你个仔玩完之后咧，要将全部波逐个去烧嘅话，哇！真系 好笑到要噶啦。佢话酒吧嗰啲派对房间都要全部 卡拉 OK 亦都系啊， 要再抹过啦吓。喂，同埋提你，虽然话就话咧，佢哋而家话个堂食啊，所有都延长去到午夜啦吓。但政府今日公布咗一啲数字咧，佢系话咧真系会有巡查咧食肆有冇边啲顾客。在進食以外沒有戴口罩的，他真的有檢控的，有警告的， 有例就要有檢控的啦。 但是那個數目多不多啊？ 喂，剛才有的，我剛才都看到他有一個的數字告訴大家，所以狂歡還狂歡，規矩要遵守。青山代码都叫你快啲 high 啊 high 啊！好耐冇听过呢啲咁开心嘅音乐啦，可能有几个月都冇啦，真系。 最紧要有开心嘅心情啦，系咪？ 点都要有啦，一天仍在此，一天仍呼吸啊！我哋都要啊，同佢一样啊，开心啲，开心啲。不过咧，即系最开心、最实际咧，就系我哋有冇钱先，大佬。 系啊，有冇咩申唔申请到先？系啦，好多人嗌救命噶嘛。 其实而家咧，如果你有份工咧，你已经值得好开心噶啦。咁但系如果你好不幸地咧冇份工嘅话咧，可能你都会想话有冇人伸出个援手啊？可唔可以帮帮手？帮帮手？ 有人伸出 换手嘅问题，你申唔申请到啊？你系咪合资格啊？ 又或者嗰只手咧，其实够唔够大只啊？ 捉 唔捉得住你？嗱、 啊，有肥仔啊，系咪？ 我又觉得其实同上一次佢哋个 2.0 嚟讲咧，今次都真系大缩水嘅。其实、 哦、当然都有好都有几千个嗰啲雇主都冇申请啦嘛，系、哦、因为佢都嗌救命啦。 唔系嗰个系保就业，我而家讲紧咧抗疫基金 3.0 啊，因为咧就话再泵水啊，就俾咧就一啲咧，佢哋话今次想一啲直接资助受重创嘅行业。 系 嗱，如果我就咁讲，受重创 系， 其实可能大家即刻会谂起一啲，譬如我哋头先都有讲，终于开得翻嘅酒吧业界啦， 因为 差唔多两个月冇开门啦， 酒吧美容啊呢啲即系都搞咗好耐 啦。其实佢今次我真系见到咧，每一个行业咧，佢都有唔同嘅对待嘅，咁啊大家都尽量真系直接帮啦。但如果你话重创嘅话，譬如我哋头先话酒吧业界讲紧嗱，卡拉 OK 场所啦、夜总会啦、酒吧同埋酒馆啦，嗱每间佢嗰个资助金额有几多咧？就系每间会按照住需要关闭整个持牌处所范围嘅餐饮处所，可以得到额外25,000元一次性嘅资助。 系 一次性25,000，但我停咗两个月呢个做生意嘅，咁25,000够交乜嘢咧？够交租嘅，都唔 计唔会够，梗系唔够啦。除非你个即系。就一人企喺度嘅啫，系嘛？ 叫咩差饷都应该够系咪？ 嗱，唔知嘅嗱，总之咧唔同咧，对于因为我有啲唔明嘅嗱，譬如食肆，其实讲真，我哋都知就受影响嘅，但其实佢起码咧都仲可以开得到啊，系咪？ 系。 但佢又咁嘅， 佢系最多嘅，而家攞到 系啦。如果咧，佢就话呢个持牌处所面积咧，讲紧咧就系呢啲有呢个食物业牌照嘅持牌人啊吓，100平方米。以内嘅咧就 系 有50,000元嘅资助，如果个地方系大啲嘅，你有700平方米以上咧就250,000咁样， 最高系25,000。 系啦，咁啊睇翻个面积去计嘅。 当时已经有人计佢条数咧，咪话哇边啲人最着数咧？ 就系酒楼咯， 大酒楼咯，仲要系连锁嗰啲大酒楼咧， 佢哋咪又纳最多？ 真系纳最多，上一铺已经系话咧，哇佢 KO 咗咧嗰个基金里边咧好大嚿钱，因为佢哋本身每一间 size 大，数目又多，咁佢一炮就纳晒啦。 但 系 佢哋讲咁讲，公平地讲， 佢 哋个租金都会因为地方大都高咗 嘅，佢请人又多嘅。 当然啦， 但我就谂唔明咯，起码喺即系过去两个月都仲可以做生意啊，但就咁睇咧，就算系最细面积嘅呢啲食肆咧。都比兩個月冇得開門嘅酒吧咧，攞嘅錢係多噶，即係呢個我有唔明嘅。咁啊另外仲有唔同嘅， 因為飲食咧，即係佢都會計下啊，即係酒吧係消遣嘅，飲食業嗰啲係需要嘅，可能會分咁樣分啊，會唔會咧？ 但係佢如果而家 我唔明你個道理喺邊一度嚟啊？ 唔係，即係佢覺得食嘅就緊要啲，要補佢嘅。 係啦， 消閒咧可有可無咧，就補少啲嘅。 如果佢真係咁樣諗嘅話，就弊啦。但我覺得佢唔係咁諗㗎， 係 咪？ 但我覺得如果你用呢啲叫做抗疫基金咧，其實佢就唔係計佢嗰個必要性咯，應該係就要計咧，就係話佢有需要性、傷害性咯。 其實佢做唔到嘅話，就算你話飲嘢、酒吧唔係必須嘅，但其實佢養活緊好多嘅家庭 啊， 其實 都 係 咪？ 嗱，仲有好多嘅，譬如咧，另外一個大嘅界別咧，佢哋都即係花咗好多嘅心機嘅， 係 旅遊業界， 係啊， 旅遊業 界真係停工停曬所有嘢，真係零收入咁滯啊！ 首先咧，佢哋有几个嘅对住呢个旅行嘅代理商咧，就会向每间嘅持牌旅行代理商提供一啲现金嘅津贴嘅咁。每名嘅旅行代理商嘅职员有5,000元津贴，呢个咧就一个基本嚟嘅咁样。而未有雇用任何职员嘅旅行代理商咧，亦都会得到一次过5,000元嘅津贴。 系 呢个就系其中一个部分咧，就旅行社嗰边啊，究竟可以帮到啲乜嘢啊咁样。系啦，另外就算系旅游服务巴士啦，电影院啦，又或者系一啲嘅运输业啦、跨境渡轮啦等等等等嘅飞机行业啊、航空业啊，其实咧好多唔同嘅界别咧，佢哋都想支援到嘅。演艺文化界亦都有嘅，咁啊够唔够嗰个哇咁重创底下帮佢止血咧？咁啊，即系大家可以逐个界别去睇一睇啊。 系啊，不过咧今次你话佢系缩水咧，佢系真系都少咗好多嘅。我唔知佢呢个抗疫基金咧系咪同咧嗰个确诊数字咧佢自己挂咗钩。 可能佢話：啊，而家確診數字越嚟越少，咁佢個抗疫基金嘅錢咧，亦都相對少啲啦。因為咧，如果你計翻頭兩次咧，分別係300億啦，同埋1300億啦。咁但係今次得240億啦，係真係少咗好多啦。就算頭先咧，我哋話哇，又係嗰啲大酒樓咧，係咪又係攞最多錢咧？但係原來佢話，就算由佢哋嚟計數咧，都少咗幾多咧？佢話當日咧，每間食肆獲資助金額咧，即係佢就大概可以有25萬至220萬啦，計面積計算嘅。呢個就上嗰輪啦，咁樣。佢話今次咧，如果你用翻呢個標準嚟計咧，佢哋最少同最多咧都係攞5萬至25萬，就好遠喎。 上一次最少都要25萬 喎， 咁但係咁樣喎，爭好遠啊！咁而家開放翻俾你營業啦嘛， 咁又係嘅。 咁你營業，我仲要去貼你，咁又有啲咩喎？ 咁但係有啲又冇得計嘅喎，譬如健身中心嗰啲好耐都冇開啦， 美容院㗎，今次都有喺， 但係少咗喎， 都少咗。 係啊，對上一次咧，就譬如話會一筆過咧，每間健身中心咧俾10萬蚊嘅， 係 今次得5萬。 嗯， 其实呢个又真係难搞啲喎，佢又同食肆唔同喎。食肆我头先阿祖你都话佢都做咗一轮生意仔啊。 係啊，即係外卖嘅都有得做啊，系咪都叫冇停过咁啊，系咪 係啊，但係而家呢啲有好多就反而系俾少咗㗎、反而系俾少咗㗎。咁所以呢条数呢大家就话可能因为呢政府真系唔够钱啊。 咁又明白嘅、即系你唔会即系啲钱去边度嚟呢，系咪都要呕到出嚟先可以俾到你㗎。 咁啊，所以话预料嗰个赤字去到3000亿啊嘛，储备剩翻8000亿啊嘛，所以他们都、有条数都要计住的。 那就不是说大家想摊大手板问他拿钱、但是都要吃的。 同埋他们之前都很多的部门美容业界又好他们都很听话按摩业界等等。你说停他们就真的即刻停，但是停的话他们的员工和老板都手停口停的、其实。 所以呢见到今天很多标题呢虽然说你告诉你什么巴可蒲 K 可唱不过最重要加一句防疫意识就不可松。如果不是前功盡廢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10:30，由鄭浩景報導新聞。天文台表示，位於南海中南部的熱帶氣旋紅霞會在未來一兩日移向越南中部一帶，並且逐漸增強。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紅霞會在明天早上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內。天文台到時會考慮發出1號戒備信號。天文台又說，一股東北季候風亦都會逐漸影響華南，在紅霞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效應之下，明日稍後和後日本港風勢頗大，驟雨增多，同有狂風雷暴。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已經結束，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今日離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華星診斷中心董事長兼醫管局前主席胡定旭等早上到支援隊入住的九龍維景酒店。陳肇始向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隊長余德文送出親手寫的感謝卡，感謝中央政府和支援隊的支持，令普及社區檢測計劃得以成功，協助香港抗疫工作向前一大步。另外亦都有不同團體到場，部分人手持國旗和區旗送支援隊離開。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新型肺炎疫情不會因為尋日本地個案在2個多月以來首次歸零就會停止。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個案尋日歸零可能與普及檢測完結有關，因為部分人會由普及檢測轉到普通科門診攞樣本樽，暫時未有結果。他說上個星期五一連3日有9至12宗確診，個案不會一日沒有就完結，要持續2個星期本地傳播歸零才有機會壓止疫情。他又說現時抗疫是靠社交距離措施，但是這2個星期逐步放寬措施和復工復課，加上中秋節在即，風險有機會上升，出街頻率會影響抗疫力度。上個週末已經有小型百 上個週末是已經有小型反彈，卡拉 OK、酒吧和主題樂園等重開，疫情有反彈風險。普通科門診應該加強派樽服務，同時希望市民外出適可而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早上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宣布全體內閣總辭。安倍晋三歷時七年八個月的第二次任期宣告結束。安倍在社交網站上載片段，表示執政近八年，他感激國民的支持。他對於仍然留下很多有待解決的問題感到非常遺憾，不過亦有很多值得挑戰和已經做到的事。他呼籲民眾對新一屆內閣理解和支持。日本參眾兩院稍後舉行正式會議，將會舉行新任首相提名選舉，自民黨總裁菅義偉將會成為新任日本首相，並且成立新一屆內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31点，总成交金额37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85点，跌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4.5元，升5元；中芯国际20.9元，升1.36元；阿里巴巴270.8元，升3.4元；小米集团22.45元，升1元；美团点评245.6元，升2元。比亚迪股份100.7元，系升3.4元；中国平安82.15元，升2.96元；比亚迪电子系报41.55元，升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5.31元，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8，人民币6.772，英镑兑美元1.291，欧元兑美元1.185，澳元兑美元0.732，新西兰元兑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7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8,10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16美元，卖出1,959.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观塘绕道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坏车阻路嘅。咁呢一段路咧仍然都系慢车啦，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落古道一段挤塞，排到去威灵顿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屈地街。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仍然都是车多啦，龙尾去到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啦，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元浩，当遇到难题，屋企人都会同我讲继续尝试，最后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由细到大听着圣斗士星矢主题歌曲天马座幻想，去激发自己的斗志，从而接受挑战。大家一起努力吧。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抗疫人人有责，等你出手继续拍片救地球。 今次轮到小小小朋友做英雄，细路是咁的， 用拍片消灭民间闷气，马上捕捉身边小可爱的搞笑童言，趣致表情上载去到 rthk.hk/31cares， 你还会得到感谢状和独家纪念品。 港台电视31，我们在乎你。 桂花年，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觉得咧，即系虽然咧好多行业啊申请个金额唔够，但系有一关方面嘅喺医疗界咧，其实都长期系可以有我呢个拍档咧长期咁资助嘅。系啊，近排佢又继续资助啊，佢唔系睇医生，佢只系松一松骨啫。系啊，又可以翻嚟啦，飞云。系啊，又可以按摩，又可以供养一个退休啦。你今次嘅目标系边一个咧？系边一 part 边一部分咧？我哋有请佢好中意，系啊，中意俾人揼，中意俾人捻，中意俾人吸嗰个曾志豪。 咦，其实我可以命名系曾志豪一人抗疫基金，我自己嘅基金个 full size 有限，但系可以不停申请，冇错，因为我真系成日都会去睇嘅，我依家又要去睇物理治疗啦，我希望快啲咧，可以快啲，唔好系佢退休啊，系我都可以断尾啊，我快啲好翻晒咧，咁就可以咧光复啦，我嘅身体。疫情之下咧，其实有边啲新闻咧，大家最想睇嘅咧系呢一类，就系、是、逆境揾工系列。系啊，因为你知啦，抗疫基金咧都系话可能帮补下你啦，但如果你真系咧冇一份工嘅话咧，嗰啲基金啊，佢都系救唔到你嘅，远水不能救近火啊。嗱，唯独咧，如果你见到啲招聘嘅有一啲空缺，有啲工作嘅话咧，可能就可以帮到你手啦。咁所以咧，今日我见到有一个咧叫做逆市招聘系列啊，咁啊其中有一份工咧。就俾啲网民喺度闹，但其实你睇深一层咧，其实唔使下下用咁负面嘅角度嘅话咧，我谂你对呢份工咧，可能你都会多一种嘅期待啊，或者你当系机会咧咁样。嗰份系咩工嚟嘅咧？佢咁样写噶啊，佢自己自称咧就话疫情半笋工，夜间看护，逗号陪我阿妈。系啦，因为真系一个咧，即系普通市民自己揾嘅一个招聘工作嚟嘅。咁佢嘅工作时间系点样咧？嗱。你听住咯，第一个咧就系争议所在啦。佢系写住12:00 PM 至6:00 AM， 一星期咧就6天工作， 工作性質咧就係陪我媽去洗手間啦，扶佢去啦，佢飲水就俾佢飲啦，佢瞓唔著咧就要陪佢傾偈啦。咁啊喺將軍路嗰度就工作啦。咁就佢希望係一個女性啦，40至55歲有耐性啦，仲要係現金出糧俾你嘅，每個月咧大概5000至6000蚊。佢仲話俾你聽，佢本身有工人姐姐噶啦，一對一。已经照顾紧我妈，不过咧唔想工人咧冇得瞓啊，所以想请多个人咧夜晚帮手。佢仲介绍埋佢阿妈嘅情况，譬如话佢行得噶，不过要人帮一帮啫。佢其实咧仲会食安眠药嘅，有一半时间佢都瞓得着。佢话瞓咗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噶啦，可以睇书啦、睇手机啦，可以自己休息啦咁样。最好系咩咧？佢话嗱，工作完毕咧，佢仲会叫工人咧准备早餐俾你食。嗱，其实就咁听咧，你可唔可以话呢一份系半笋工呢？就算你觉得唔笋啊，应该都唔算太辛苦啦，因为佢讲到明系一个夜间看护嘅工作。咁如果你接受夜晚做嘢嘅话咧，其实佢嗰个工作嘅性质咧又唔算太苛刻。咁但系佢出事嘅地方咧就系、开头咧，你记唔记得嗰个工作时间咧？佢系写12:00 PM至6:00 AM， 咁即系咧讲到好似就系咧中午12点一做就做到咧第二朝嘅6点，啲人一计就话喂唔系嘛，做18个钟、啊。如果你得个5000至6000蚊咧，咁你每个钟嘅最低工资，每个钟嘅时薪可能得10几蚊嘅啫，系唔啱数嘅，咁大家开始闹啦。咁啊，好快咧，嗰、那个即系贴文咧，佢都改翻个时间啦。佢话其实我打错咗啫，系12:00 AM， 就唔系12:00 PM 咁样。呢、這个只系首文之五。佢话咧，而家咧时薪一定会有37.5嘅啦，系符合最低工资嘅。咁啊，嗱，呢个小风波咧就引发大家咧就会不停喺度闹咧，就话你系刻薄人啊，你唔知自己啊，其实对个工人唔好咁样。嗱，你睇翻转头咧，边个啱边个错咧，其实好合理嘅。如果佢最后咧话俾你听佢写错咗，因为佢已经有个工人噶啦嘛。咁如果你话佢系晏昼12点嘅话咧，嗰段时间个工人姐姐喺度咧，其实佢就唔需要你嚟啦。如果唔系咁，佢咪即系两个人喺相同嘅时间去做嘢咯。所以咧，其实合理嘅，佢写错咗，系半夜12点，因为又符合咗咧，佢话俾工人姐姐休息嘅呢一个时间喺度。咁所以咧嗱，其实你再望呢份工嘅时候咧，你就要重新考虑咯，就系、是、半夜12点至到第二朝早嘅6点，咁你做唔做咧？嗱，呢个就真系贵客自理啦。咁你如果你觉得辛苦嘅，咁夜嘅你唔中意做嘅，咁你咪唔好去咯咁样。嗱，所以咧有时咧一字之差咧就引起好多误会。但你有冇发觉咧？呢啲误会咧，你又会越演越烈嘅。好多人咧，好似乘机咧就有道怒火啊！佢第一时间就想话啦：，你一定系刻薄人噶啦咁样。唉，其实喺逆境之下咧，嗱，我哋大家平心静气。如果佢既然都认咗系写错咗一个字，咁你可以重新望一望呢个工作机会，你需唔需要咧？对你嚟讲有冇帮助咧？如果你啊都争紧一份工嘅话咧，可能而家咧你都可以周围去望下唔同嘅叫做即系街坊啊，工作嘅时间。啊、不过咁，我提一提你啊。如果你真系想开一份工俾人咧，减少争拗，最好方法系咩咧？就系唔好讲到自己份工咧系半笋工。你知啦，你一讲到呢一啲话，我系靓女啊，我系靓仔咧，大家就会有一个好高嘅期望值，然后就点都会有啲嘢咧系对你有不满噶啦。下次你都系平实啲，有份工你做唔做啊？风头火势，喂，老老实实啦。其实头先咧12至6嗰份工咧，有啲性质都几啱我哋三个做嘅。特别系阿祖咧，都好啱嘅。因为点解咧？嗱，有耐性啦，佢 OK 啦，陪倾偈啦，佢又好中意同人倾偈嘅。除咗佢唔系女性之外咧，我觉得佢都系好符合到呢个条件嘅。喂、哎，阿祖，如果你夜晚瞓唔着嘅话，不如同佢做个视像护士，同佢倾下偈都好。交俾你啦吓。 帮到手我都想啊，但系嗰件事咧，因为其实真系睇唔出噶，明明咁样嘅年轻人，我样又似喜爱夜蒲嗰啲啦，但系而家我11点几，我一定瞓觉噶啦，我顶唔住噶，如果要我挨通宵嘅话，好渣仔噶啫。 咁你有冇要请个人嚟陪你啊？ 陪我嚟做咩啊？ 即系好似咁样咯，陪你去厕所、啊。 我都瞓觉咯，仲陪我去厕所，啲钱唔系咁使啊嘛？你又想呃我钱啊？呢几个礼拜咧有一单新闻咧，其实阿祖都讲过噶啦，不过有啲新嘅进展，都想同你跟进一下，就系讲紧咧喺深井啊，今年情人节啊发生嗰单虐待动物嘅 case 啦， 我覺得是要再講的。首先因為有新的進展，就是有些好少少的消息啦。雖然律政司在本月初決定了不會就這宗 case 提出起訴，大家都呆了，不明白為什麼這樣。不過愛護動物協會就表示，他們接收了當中15隻生還的動物，當中有3隻真的很不幸，在留醫期間就傷重死亡的。不過其他動物已經全部康復了，起碼都有好消息了。而當中仲有8隻咧，係被領養咗嘅添，所以咧都好替佢哋開心啊！即係一個咁寶貴嘅生命可以得到另外一次嘅機會。但係要講嘅，我覺得更加重要嘅係，琴日咧有多一位朋友咧，為住呢一班動物嘅權益，佢大大聲講咗一番説話。其實佢咧一直咧都對環保啦、對動物權益咧行得幾前嘅，但我真係比較少會聽到呢一位大家心目中嘅女神啊，鐘楚紅紅姑會用一個都幾言辭幾嚴重啊嘅用字啊去討論呢一件事件。所以咧，我就選擇咧將佢嘅留言咧由頭到尾讀一次俾大家聽。可以咁講嘅，佢話。今年2月的新闻，差不多8个月的等待，实在不吐不快。证据确凿，凶徒竟然可以逍遥法外。社会对儿童和动物的态度是文明的指标。只希望法律能够保障和保护任何生命。以没有合理定罪机会为由而不就案件提出起诉所开出的先例，怕会影响日后可能会有更多动物被伤害或者虐待，而肇事者不需负上任何刑责。期望律政司重新审视这个判决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跟着 hashtag 了4个字，写着尊重生命。我睇到嘅时候咧，我觉得好感动嘅，因为尊重生命呢四个字讲好容易，打好容易。红姑钟楚红佢决定行出嚟去同大家讲，这个真系唔系一个单一嘅例子，这个可能系一个先河，亦都可能会话呢一件事，亦都代表住究竟我哋香港社会对于儿童同埋态度，动物嘅态度啊，系唔系足够文明咧？呢件事我都觉得非常之重要。如果我要在尊重生命后面 hashtag 多一个 hashtag 的话，我会说我会选择尊重勇敢为正义发声的人。我想红姑做了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她勇敢地为正义去发声，而这类型的朋友也是我们香港社会非常重要和需要的。风头火势，嗱，我呢位拍档咧就好锡我嘅。头先我哋讲完咧嗰啲咩抗疫基金 3.0 啊，佢即刻咧，平时你知佢怕睇字噶嘛，佢逐个睇啊。喂，阿祖啊，你咪演艺文化界嘅，你个界别咧，佢哋都有伸出援手。喂，你中唔中呢、這个？你中唔中呢个啊？好啦，如果申请到嘅话，你又咁样提咗我嘅话，请你食饭啦，桂花田。 哎呀，俾你諗到我依格添啊！唔係，咁都知道咧，你哋叫做嗰、那個叫做舞台劇啊，嗰啲演藝嘅朋友咧，就真係好多時都冇嘢做，咁啊，就見到啲咩街同佢即時申請啦，係咪先？因為你哋應得噶嘛。嗱，有小朋友嘅屋企咧，就真系啊，摆任何嘢啊，喺当眼处咧都要分外小心嘅，因为好担心佢哋啊手多多会啊发生意外啊嘛，尤其系嗰啲药物啦、啊，或者系化学剂啊，嗱，建议大家咧千祈唔好乱咁用啦、啊，啲食用嘅樽咧嚟装呢啲化学剂啊，例如天拿水啊，或者厕所嗰啲通渠水啊，咁啊而嗰啲药物咧，亦都唔可以乱咁放喺一啲盒仔里面啊，万一小朋友咧唔知以为系糖咧，吓、啊、咁就弊家。火啦！嗱，讲开药物啦，咁啊，除咗咧唔好乱咁放之外咧，嗱，记得咧写清楚咧药嘅名啦，佢嘅剂量啦，即系譬如每次要食几多粒啦，仲有佢嘅功效啊。咁有时大家咧都会觉得，哎呀，白色细细粒，可能叫家姐啊，你帮我攞粒药啦，咩药啊？你白色细细粒圆形嗰、那个，哇，可能一只系伊咳嘅，一只系咧一种咧系啊，爱嚟止屙嘅。咁样捞乱咗，你啊即系冇睇清楚咧，就误以为嗰粒系嗰粒嘅时候咧，咁你食几多都冇用啦，系咪？咁啊，仲有家中你嘅药啊。 是放在哪里呢、有藥劑師就說一般的藥呢就放在25度以下啦，沒有陽光直射啦，乾爽啦，不易積塵的地方還要固定藥箱的位置其實都很重要，萬一呢急用起上來呢不用要左找右找，不知道在哪裡哇這樣啊。不過呢有些藥呢是需要放入雪櫃的，例如呢這個胰島素針啦，或者是眼藥水咁啊，仲有食唔晒嘅药系咪可以留翻下次？如果有相同嘅病征嘅时候再食咧，嗱，真系有好多人都系咁啊！但系药剂师就话啦，药物咧系有限期嘅，咁啊放得耐咧，有机会滋生细菌啦，同埋真菌噶。佢话如果唔食咗一啲，哇，真系摆咗好耐嘅药咧，可大可小嘅。咁啊，医生就话啦。即如果醫生開的藥咧，會有些是散裝嘅一包包，譬如哦，見到數雲有15粒嘅嗰啲咁樣，有些就是石子包裝。當有需要服用的時候咧，麻煩大家啦，記得看清楚嗰個日期。對上看醫生嗰時係幾時，同埋有盒裝包裝嗰啲咧，就一定要看清楚佢嗰個有效日期係幾時。其实每次咧疗程咧，医生就话啦，每次疗程嘅药咧，其实需要应该食晒佢嘅，就唔应该留翻下一次嘅。尤其系嗰啲散装药啊，同埋药水啊。因为早阵子咧，台湾卫生部咧发现啊，有36款嘅胃药咧，竟然有致癌物喺度。佢越存放越耐咧，嗰啲致癌物咧就会越高啊。所以药物咧系放得唔好，放得耐。醫你變成害你啊！快啲翻屋企，即係放咗工之後咧，睇下你個藥箱究竟有幾多藥係過曬期，係嘅話，快掉曬佢啊！ 患難共度，勝於一切世事，同甘苦走過這一輩子，萬物盡換愛心，堅信未移。全因心中戒指，来又去，年和月，仍然笑着说，活每一天已倦力疲，但我身边有你。有天走到尽头，求这刻跟你可手挽手，自在淡泊再一起去回眸，昨日曾经辛苦去走，情共爱成和咒，全部也尽有，活每一天也像传奇，在我身边有你。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肥妹仔同埋细眼仔， 早晨，细眼仔，寿安琪， 早晨，寿安琪，早晨，肥妹仔，早晨，冚唪唥同学，细头都 ，hello， 系啊，仲记唔记得我上个礼拜讲蕉啊？ 食蕉啊嘛，我记得啊 ，banana，b a n a n a 啊， 嗱啦，总之嚟啦， 系啊系啊，咁咧、啊，你知唔知咧？嗰啲蕉啊，喺屋企咧，你咪发现，哎呀，点解摆几日佢就？起斑点噶， 佢老啦佢， 系啊，好老啊！ 妈咪话咧，起啲斑点咧，嗰、那个蕉先至甜噶，系咪？ 好似系啊！ 哎，我麻麻地中意食蕉噶， 系啊， 系啊！ 但你今日着到成只蕉咁嘅， 我哋咁啊， 肥 你唔講我都唔記得咗。我今日著咗黃色衫， 佢今日著咗條咧，好多人都會買嗰只顏色嘅蕉咯。 咩叫做好多人都會買嗰只顏色嘅蕉？ 因為咧蕉咧其實有好多個階段個成長階段的， 即係你想講嗰啲紅蕉啊嗰啲咧，其實都係香蕉嘅一組啊，係咪啊？ 但你通常買香蕉咧，就會買啲白白隻，唔係即係 白白隻啲，即係 啲皮肉啊， 啲皮唔係即係嗰啲蕉皮咧，啲蕉皮顏色啊，你會唔會有冇見過你媽咪買青色蕉噶？ 好少噶， 青蕉未熟咯， 係啊，青色代表未熟啊嘛，係咪？係 啊，但其實青蕉咧， 青咩仔都係咁講， 係啊，咩啊？ 係咯， 你講咩啊？ 咩啊？我唔明白， 青啊嘛，青口仔咯， 係 啊，個口都係 個 friend， 係啊， 其實咧喺唔同階段嘅蕉咧都有佢哋唔同嘅功能嘅，你知唔知道啊？ 你講啊！ 青蕉咧，原來咧佢話含豐富嘅抗，佢話咧含豐富嘅抗性澱粉啊，佢係能夠咧食完之後好飽噶。佢話如果咧同埋咧你 但係生嘅喎，都未熟就食啊！ 啊啊！嗱，你咪話喎，佢可以促進呢個排便，有助控制體重㗎。 咁叫你媽咪食多啲啦。 我都 係 應該 啊！我諗應該冇用 啊！如果咧即係啱啱正正好嘅咧，好靚嘅嗰啲黃色蕉咧，佢話其實咧食完之後咧，令到你心情愉快，同埋咧有助你嘅睡眠㗎。係啊 ，OK。 我真係唔知原來食蕉係會令到你心情愉快，同埋幫助睡眠。 因為佢含豐富嘅B 二同埋 B 六啊嗰啲咧，佢話令到你心情愉快咧，可以令到你好瞓啲咧，同埋咧抵抗呢個憂鬱㗎。 啲網球手咧中間會食條蕉咧，佢會唔會即刻瞓咗覺打唔到波啊？ 佢會開心啊嘛， 補充體力咧，同埋前住個頭。 係啊係啊，咁另外咧有斑點蕉啊，你敢唔敢食 㗎？有啊有啊， 媽咪話咁先甜啊，嗰陣時先至熟咯，媽咪。 你知唔知斑點蕉係有啲咩功能啊？ 抗氧化。 係啊，唔係抗氧化，抗癌啊。 抗癌係 啊， 我以為食完會生雀斑嘅添。 唔係啊，唔係㗎，佢好有功能㗎，所以咧。不同階段的蕉他們都很厲害的，他可以 所以那些不是爛了， 不是爛了， 但如果它裡面的肉呢淋了那些、哦、又有了水， 如果它裡面已經是變黑的，那你當然不好吃了。說如果它又有斑點、 哎、但是如果裡面變黑，它就變成黑蕉了，是不是叫 pepper？ 是啊， 不好玩啊。好了，我還想問問知不知道花蟹的蕉應該怎麼擺啊？ 摆 点样摆、啊？ 插喺个米缸度， 嗰、那个系芒果啊， 可能一样得啦。 嗰、那个系 唔系咧？ 嗰啲蕉咧最好咧就系咧摆，咪买翻翻嚟咪。 摆啲盐同佢一齐， 唔系 椒盐， 唔系剥咗啲蕉皮摆喺门口攞嚟扇人嘅。 啲蕉咧其实买翻嚟一梳噶嘛，就唔好咧 一梳到尾。 我啲同學仔， 我哋唔俾佢講 嘢，就將佢嗱，如果唔係就下個禮拜噶啦。咁咧要將佢咧切分開一隻隻咧嚟擺啦，因為咧嗰啲早熟嗰啲咧會惹埋啲唔熟嗰啲咧。 係咪要黐埋個頭添㗎？ 係啊係啊，黐埋個頭，但係斬開佢一件件放啊。 好啦， 唔知啊，多謝你。 本港八百公里範圍之內，天文台到時會考慮發出一號戒備信號。內地過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四川、上海、福建、浙江、廣東、雲南和陝西都錄得病例。另外新增16宗無症狀感染者病例，全部屬於境外輸入，兩宗當日轉為確診。內地至今累計85214宗確診病例，4634人死亡，80437人康復出院。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係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同時驟雨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在早上10点，熱帶風暴紅霞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大約6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南海中南部，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頗大，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接近週末驟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1点，跌31点，总成交金额45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57点，跌85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3元升3.5，中芯国际20.75升1.21，阿里巴巴270.2升2.8，小米集团22.4升5仙，美团点评245.8升2.2，比亚迪股份99.9升2.6，中国平安82.1升2.46，比亚迪电子41.1升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01，瑞士法郎8.535，澳元5.672，加元5.886，新西兰元5.214，欧元9.1815。每百日元对港元7.3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369。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7点，升32点。港金现价报1810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8.29美元，卖出1958.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告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龙尾喺荷里活道。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西沙路来回方向，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咧就挤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咁补充翻啦，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锦田公路高埗油站来回，同埋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李 Sir 啊，我哋对住部电脑，仲多过对住屋企人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令自己做嘢做得舒服啲啦。 你准备咗啲乜嘢先，细 B？ 大量嘅零食系咪好正先？ 咁、那个荧幕、键盘、高度同埋距离，你知唔知有咩要注意啊？ 吓、啊，呢啲重要嘅咩？ 所以话你咧，净系挂住食，想知道喺办公室点样可以做嘢做得舒适啲又安全啲，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60秒啦。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我觉得咧，我哋应该做咗个预告先啦， 好 似好兴奋呢个预告嘅题目啫。 系因为今日咧，我哋琴日就见到咧消委会有新嘅报告啦，即系我哋都会讲噶啦。而其中一个咧就系讲到啊。 封胸啊，究竟有冇呢个医学嘅实证嘅咧？成唔成功嘅咧？即系消委会 check 到就 系 话有啲嘅朋友咧，花咗100万啊阴公，但系究竟有冇进展咧？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喺我们的度讲，顺带落去，因为我喺度睇翻啲资料咧，其实香港，我觉得香港嘅女士咧，佢哋一生嘅事业咧，都同瘦身封胸讲真系扣上咗关 系 嘅。 即系简单啲，买大细啦。想大嘅唔系想细嘅地方变大， 系 想大嘅地方变细， 系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喂， 啲钱一拎出嚟就维生， 系 啊，通晒， 通晒， 通晒，真系。 一讲维生，明白点解？ 但系如果我哋用即系正面啲咁样去谂啦，其实香港嗰啲美容王国啊，都系咁样建立咗嘅，因为真系好多人会使好多钱啊。如果唔系啊，呢个女士嘅终身事业都唔会成为咗一个有个新嘅 term 叫事业线啦，系咪？ 哦，都系， 真 系 终身事业嚟噶，系咪？ 冇错， 所以今日咧，我们呢个题目咧就会。讲下我哋香港嘅丰胸瘦身嘅事业， 冇错， 究竟是如何？大家即刻会谂起咧，可能有啲听过嗰啲咩偏方啊，系可以令到自己哇第二度发育嘅，又或者咧有嗰啲嘅丰胸瘦身代言人，你觉得哇呢、這个传奇啊，哇呢、這个咧真系减好多、啊， 系冇错， 呢个好似好 work 啊，又或者你真系有亲身试过或者？你朋友有试过啦，唔好讲自己 啦， 都欢迎咧喺网上面留个言啊！11:30咧，同一齐讲下我们的嘅。 系啊，晏啲就系讲呢一个题目啦。咁但系今日嘅消委会，你知啊，成为咗大户啦。 系啊，好多啊！ 每次消委会出嘅报告咧，大家都好留意 啦。但今次佢嗰啲真系几即系贴身 啊， 好贴身添啊，真系。有啲嗱，我想讲，其实都预咗少少嘅，系咪 我预你咪想讲我哋头先倾嗰个，我预咗我俾其实。好似聽就哇咁渣嘅咁，但其實我自己心裏面嗰個係哇比我想象中好咯喎， 叻咗， 好似預咗係咪？就講嗰個叫做空氣 淨 化機 係 啦， 吊喺心口嗰個。 係我有兩個，喺疫情最高峰嘅時候咧，就即刻哇急急腳喺朋友度咧，將佢手頭上唯一兩三個存貨都搶咗過嚟。咁啊，嗰陣時目的啊好明確嘅啫，即係我用自己嘅現身説法先。我從來冇問過佢 work 唔 work 嘅，但佢咧就話俾我聽係 OK 嘅。點解咧？佢本身有鼻敏感，咁咧佢屋企有養貓嘅。佢話咧之前咧佢真係咧係咁打一次。佢話佢買咗呢個咧掛頸機之後咧，佢真係自己講佢冇再打曬黑黐，冇再流曬鼻水，所以佢咧佢唔係話殺菌消毒，佢就係話喂，起碼我除貓毛 OK 喎。咁佢既然 佢系咪买多咗个存货，但系杀唔到佢，跟住又 唔系噶，真系抢， 你听唔到佢用咗个抢字嘅咩？ 抢噶，真系 得唔得？同意噶，其实你抢佢嗰部，哇，好 犀利啊！ 我觉得你好残忍啊！点 解啊？人哋搶嘅意思係佢自己有噶啦，佢、 okay, 有存貨喺度。 我所以咪話係咪你個朋友買多咗，跟住咧見 唔係 㗎，見唔好啊，跟住咧哎呀是但啦，講我講我氹下你買 幾多錢先咁？你講你嗰個咧，你攞到翻嚟講 千幾蚊㗎， 係啦，因為咧 要千幾蚊㗎， 因為消委會今次咧就話測試咗啊十款啊隨身負離子空氣淨化機，其實我成日覺得你 咩都負離子㗎， 唔係你去到個名咁長咧，就有好多假嘅嫌疑喺度㗎啦，咁樣 唔係佢講兩個 假啫，我話。 系啦， 你搏长啲啊！远红外线磁力共振负离子， 出产自大溪地，跟住又系嗱，佢哋咧就测试咗十款啊，价钱咧就由600几蚊去到1700蚊啊！声称啊，嚟自世界唔同各地嘅地方啦，就话咧呢啲样本啊喺一啲细小密闭嘅空间里面操作1小时，究竟佢哋嘅除菌率有几高啊？咁样 系啊，咁但系佢有个平均测试咧，佢就系5分嘅，5分为之最高。哎，点知咧？8款咧个样本咧得2.5分，又或者以下嘅。 另外嗰2款咧，即系你话总共就 check 咗10款嘛， 系啦系啦， 都系得3分嘅啫。 系啦， 因为话咧，所有样本嘅除菌率咧就只系有大约7%-80%咁样。所以嗱，我头先就讲呢一样啦。 但系比阿祖祖嘅预期系高咗咁样。 我冇谂到有7%-80%噶。 系啦，我哋听下呢一位顾客甲嘅说法先，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好。 其实咧，我自己咧就冇使钱喺呢方面嘅。 系，虽然佢大把钱，但系佢都未困到佢买，竟然犀利喎。 系啊，但系其实我一早都觉得，其实一部机如果真系可以净化晒所有嘢嘅话咧，啲细菌会就咁从此讲拜拜啦。我觉得系冇乜可能嘅，即系如果系嘅话，就唔会系几百蚊啦。 唔系几百蚊噶，几千蚊噶， 至少千几蚊咋嘛？ 系咯，贵嘅都。 点解你个主持人都会变声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如果真系可以100%咧，可以杀菌嘅话咧，咁佢应该系大生意嚟嘅，应该好贵嘅，应该就个个都孭住噶啦。但系我有保留啊，系。 好嘅，呢个咧就系属于半杯水里边咧，佢会见到话咁啊，都有50% 啦，都有一杯半杯喺度啊，系啦。咁但系咧，佢而家个讲法就系话。 你唔单止可能会消唔到啲菌，唔 系会点啊？ 百分百，佢仲会多咗。 系啊， 即系惹咗啲菌过嚟啊！ 因为惹即系啊，你要咁吸佢翻嚟啊嘛。 咁似嗰啲拜神咧，你周围去拜神，跟住惹咗啲鬼魂咁样。 跟住就 拜唔到，之余仲 顾客月啦。嗱，你咧攞咗呢道符咧。唔单止冇符啊，仲可能咧会引鬼啊！ 你变声嘅自己都变咗七次喎、啊，呢个你 引鬼自焚、啊。 我想知啊，即系话我，因为我睇唔到呢一点啊。如果你 系 用得唔正确嘅话，呢、 啊、 类型嘅空气净化除菌机系会吸菌、啊。 但系其实冇乜正唔正，即系点样用得 唔 好啊？ 正 確 的 因为你开 就 会 咁噶啦，系 啊， 因为咧佢咁样讲嘅，佢话咧佢要用嗰个负离子空气。净化机嘅原理系咩咧？佢话佢会产生负离子， 系 咁，然后咧就令到空气里边嘅污染物嘅微粒咧就带负电荷。我见你扮岌头，我都知道你唔明噶啦。 唔系我 读完我都 冇岌头啊，系呆咗喺呢个时候。 唔系，总之唔紧要啦。呢、這个咧就令到空气里边嘅污染物咧，佢都会带负电荷。 哦， 带负电荷，佢就会咧吸附。吸咗， 系 黐住掹佢，用咗十个动词，总之就掹啦。 咁即系话佢入咗， 其他污染物嘅微粒咧就沉降，从、而净化空气。嗱，我哋嚟多次咯。总之咧，佢就放啲负离子出嚟，咁咧嗰啲污染物咧本身咧就会有咗呢一个咧负电荷啦，佢就会吸咧，于是乎咧就将佢沉降， 即系吸走你啲 吸走咗 需要吸嘅嘢。 系啦，咁咧你挂住喺条颈度咧，你嗰个范围咧就好安全啦，就好干净啦咁样。但系佢嘅问题就咁样啦，佢话咧因为 吸咗翻嚟， 系啦，佢话你咧因为你吸咗翻嚟嘅时候咧，佢话嗰啲污染物俾负离子系吸咗啊，吸咗去边？ 系。吸咗部机度咯， 吸咗喺唔系部机度， 吸咗喺下半身嗰度， 冇错。 佢话咧，佢话向下 啊 嘛， 系啦。佢话咧有机会咧去咗你嘅皮肤，一双手去轻轻抚你嗰度，同埋你嘅衣物。 请问边度咧？呢位朋友， 嗰度咯，边度都有咯， 皮肤。如果我着长袖衫，咪 OK 啦。 唔系唔到佢喺呢个位咁样改歌词， 同埋衣物。 其实你自己知唔知自己改咗歌词？ 我由细都系咁唱。 唔好意思啊，各位。 佢就话 有 ，sorry， 会喺你嘅皮肤咧，同埋衣物表面啊， 佢话咧变成轻。辛苦你嗰度如果你呢句歌词啱嘅话， 你系咪入咗脑咧？而家佢话咧嗱，咁样点解会造成二次污染呢？因为咧你件衫同埋你咧，真系你嗰度都会有污糟啊嘛。佢话咧，市民如果咧唔觉意，譬如话整整嘅衣领啊，摸摸件衫啊，然后咧你再捽一捽口，捽一捽鼻咧，佢话反而 系啦，就将嗰啲叫话负嗰啲 带菌入口啊。 哦， 本来可能咧啲空气嗰啲菌咧，佢都未必会黐落喺个身度咁样噶。佢话你用咗呢部机之后咧，佢就会玩沉降，然后就会掂咗落去。佢话咧或有机会咧造成呢一个咧 二次 嘅污染 啊。系我见到啊， 咁所以咧佢系咪护身符咧？嗱，就已经佢打咗个折扣啦。咁同埋好得意喎，佢有啲咧供应商咧，佢唔满意消委会个测试报告。 哦，系系系。 佢点样讲咧？佢就话 反对先， 你呢个测试嘅方式系唔啱嘅。 O K， 佢话有边个地方做得唔够咧？ 系 你要攞埋条绳噶嘛？ 咩绳啊？即系佢 因为吊住噶嘛。 系啊，佢有其中一间公司咧，佢就反对嘅。佢就话咧，因为你系要加埋嗰条咧挂链 挂颈嗰个绳， 系啦，一齐测试咧，先能够发挥最佳嘅负离子嘅效果啊！咁样、 哦，即系因为 我冇谂过条绳系胜负嘅关 鍵。唔系，但系又佢又啱啊，因为你用嘅时候系你吊喺条吊喺个心口嗰度噶嘛。 嗯， 咁如果你就咁啊摆喺度嘅时候咧，咁可能嗰个出嚟嘅效果，因为我哋用嗰时候唔系就咁摆喺度噶嘛。 哦、啊，咁我又认同喎。 系啊，咁佢用嗰时候系吊喺度嘅做。 但系我自己会咁谂咯。嗱，如果真系嗰个研究就话咧，除菌可以去到七至八成咧，其实我都属于几成功噶啦，即系。好难话， 冇谂过喺一个 百分百嘅，系咪先？ 但系其实咧，如果你话人哋消委会冇攞条绳出嚟咧，其实佢有另一个测试咧，已经系着数咗佢噶啦，即系所谓数咗 空间，因为就 系 讲紧 密闭空间啊嘛。你平时你点会挂条颈咧？就算你挂到落个喉骨度好未啊？你唔会密闭噶嘛？你喺条街度行咧，全部都空旷有风噶嘛？所以咧嗱。其实消委会咧有辣又唔辣，佢你话佢冇攞条绳挂颈，系、 嗯、 即系可能有啲人投诉咗，喂你试条 T bag 冇咗两条绳咁点诱惑啫咁样，系啊冇咗条绳得翻块布咪唔得咯，但系人哋同时又喺个物体空间， 可能都诱惑嘅。 真係 係啊， 係啊，有啲唔需要食， 得塊布啫， 得塊布啫，嗰條尿布都冇埋啊，嗰條叫尿布噶咯，真係冇咗兩條繩，但係人哋都幫你整埋個密閉，密閉完都冇百分百喎， 係喎， 呢個其實嗱，佢又冇，佢又唔會呢個時候佢又唔會出聲， 咁咪計啦， 係啦，佢又唔會話嗱你唔準啦，我哋喺條街度測試㗎， 輸打贏要嗰啲咧，我哋睇新聞成日都見到有人用緊呢個方法㗎啦， 係啊，嗱，但係咁你覺得會唔會影響市民購買嘅意欲咧？ 我覺得要買已經買咗噶啦。 嗱，我 冇錯，一嚟係嘅，一嚟係嘅。 因為同埋真係真唔係平噶嘛，有啲去到千幾一千六百幾蚊。 如果有用嘅話，千幾蚊屬於好平咯。 但係冇辦法知道冇用過，除咗我 friend， 佢真係話佢冇鼻敏感， 係 用完之後咁樣。 我自己會用另外一個方法咯，我唔會考慮買呢一步，因為咧 借人哋嘅， 唔係亦都冇似你咁搶人哋嘅。係喺過去呢九個月裡面咧，都日日戴住口罩之後咧，發現自己冇睇過醫生。所以我對於我自己嚟 講，過頭説話， 係，但係我都會，即係我覺得原來其實真係可能戴住咗一個口罩咧，尤其是你出眾，係啊，喺呢個公共場所裡面啊，公共交通工具啊。我覺得可能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咁當然啦，自己嗰個防疫意識高咗，你成日會洗手啊，唔會又捽眼捽鼻啊嗰樣嘢，呢一個對於我嚟講係更加直接嘅。咁可能你會話嗰個口罩一定唔會夠呢一部空氣淨化機咁貴添，但又真係某層面上，連我哋節目裡面嘅代表人物， 我都 係 咁話啦， 打鬼 號， 你明唔明白啊？你都冇平， 我真係係 啊， 係啊，係啊， 咁 大家嚟 我覺得呢一個口罩咧，我嘅習慣我會想 keep 一 keep 喎，係 啊， 即係好似幫。 一系咁咯，我哋两沟咯，嗱，我哋平时就戴住口罩啦，正正常常稳稳阵阵啦。你一去到 当要除低口罩嘅时候，要开着嗰个机啊， 系啦，仲要咧，你好似咧举头三尺有神明咁样咧，拿住空气清新机咧，摆埋喺个口隔篱嘅，一边送饭一边喺度，再确保 嗱，佢系一定无菌， 或者戴个胶箱，等自己咧进入一个密室嘅状态嗰度啊，框住自己。 喂，今晚如果我都去卡拉 OK 就好啦。 有啊，今晚 今晚未有，即刻唱呢只歌咯。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一阵冇唱嗰句？人哋首歌叫。做轻抚你的脸，而唔系轻抚你 嗰度 咸片名嚟噶，你嗰个 送俾你哋轻抚你的脸。一双手去轻轻抚你的脸，轻轻的接触，柔软若面。天真的眼睛紧紧闭着地去等，似醉了盼我将爱你的字句说一遍。你可知我心编织了谎话，不知怎去讲，难以直言。点起香烟说声心中温暖似烟，说了说了我躲进烟雾里乍看不见，那点点的烛光像冷冷的箭，我呼吸急促的声音 睛隐隐透着泪水，碎了碎了记忆里，竟是插上白纸箭。一双手去轻， 我咁 我哋咁话喂 ，hello。 我冇啦，我冇啦，我冇啦。 阿祖 入得，我入得啱啱好。 我翻墙啊，头先 啊。你讲咩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头先嗰个画面就系 两 个 喺度 同佢咪，唔俾佢 好似 贞 子咁样。咁你 饮茶 啊？多谢我哋个听众咧，佢系即刻私信我哋咧，佢就话：喂，你哋唔知啊？隨身掛嘅嗰個負離子機嗰條繩咧，佢真係好重要噶。佢話因為咧係嗰個電荷嘅回路啊，即係我諗佢意思係話咧，嗰條繩咧係會令到佢嗰個電極或者唔知嗰啲電子咧可以有個循環啊，再回放啊，定唔知咩意思咧？即係佢話真係有需要噶，可能 有作用嘅。 佢話如果冇嘅，可能係咪嗰個功效咧，即係會發揮得唔同咗噶？佢話、 okay、 如果你有機喺度嘅話咧，佢話你攞嗰支電筆咧，可以試下咧，即係話嗰條繩有冇咧？佢會可能測試到咧，佢有電通過咁、樣㗎。 因為有啲咧，譬如有時 哦呢、這個真係唔知喎，真係長知識喎，多謝你。 搭電有啲嘢咧，即係黐起身嗰啲咧，如果你係冇喺個身體裡面左同右一齊擺咧，佢係唔通電嘅。係 啊 係 啊， 即係我明喎。 係啊係啊，我哋日後再多啲資料，再同大家跟進下。 好好好。 Okay, 好啦，頭先阿祖祖咧就講開動物啦，因為即係都係睇到一單新聞，大家都好嬲佬啦。 好嬲啊！ 係啦，嗱，你哋去世界各地去玩嘅時候，去動物園 哦， 去動物園，尤其是去泰國，有冇去過老虎樂園啊？ 啊有好耐之前咯， 系 啊，细个嗰阵时有鳄鱼潭啊，有老虎乐园咯，你仲可以摆个头俾佢个口度伸啊嘛。 你有试过啊？ 我冇，我见到佢就系咁样咯。我就 嗰啲表演者啫系嘛。 佢有顾客都得噶， 游客 都 得噶。 佢卖点嚟噶，有啲就系啊唔系，佢唔系可以摆个头落去，佢系可以诶揽住佢玩咁样咯。 OK OK。 但系佢个表演者就会将自己个头摆落个口度咯。鳄鱼嗰啲 系啊 系 啊，嗰啲好惊。咁当然佢哋受过训练。 我冇去过。 系啊，但大个啲咧唔中意睇呢啲表演啊！你已经 feel 到咧背后就系嗰啲惨无人道 嘅。啊，完全认同。 系啊，细个唔识你就觉得啊咁得意啊， 所以我尽量就唔去支持。 系动物园都麻麻， 入场费我都唔俾。系啊，因为我觉得我唔肯定佢哋对待动物嘅方法咪 100% 人道咯。 系啊， 即系呢个系我当然啦，长大咗之后嘅谂法咯，所以我就尽量唔选择支持。 但其实你而家每日都表演紧噶啦，你坐喺桂花田隔篱，每日都平安无事 系嘛， 可以放到高。 系啊 系 啊。 咩事咧？世界 我哋系啦，继续啦，系啦。 啲咩？点解有 动物园？ 动 物园，动 物 园 点样咧？ 啊， 好 啊，好似你啊。 一双手， 你快啲讲。 因为咧喺泰国清迈咧有个老虎乐园啦，咁啊即系好出名嘅。咁啊跟住咧就好多游客咁都可以咧开放地俾佢哋去同只大老虎去影相嘅。 系 系啦，咁啊 即系冇中间冇隔住墙啊，冇隔住闸啊嗰样嘢， 真系可以 零距离接触。 你咪讲嗰单摸佢嗰单。 系啊。 哦，系啊， 系啊，好系啊， 我唔系笑你好耐， 唔系唔耐，即系九月头嘅啫，但系我忍咗好耐都要讲， 系啊系啊系啊，你都想咁做咧。你都想咁做咧，你知唔知啊？ 唔会够胆，我话你听， 真系要唱我头先嗰只歌，真系我嚟听呢单新闻一流。嗰个游客，我俾你估啊，个游客望住只老虎， 系 佢就泰国张学友上身，又双手去轻扣扣奶嗰度，轻抚你猜猜胖嗰度。 其实呢单新闻系讲咩嘅咧？讲到嚟呢度， 边度？ 系嗰个游客 摸边度？ 摸佢只老虎边度？ 摸边度？ 系啦， 一双手去轻抚老虎嗰度，边度？ 边边有嚟嗰度？ 系啊， 系啊， 黐线嘅你真系，佢净咧。佢要玩嗰啲咩？ 首先，我第一句吸引到我嘅，原來嗰、那個即我即刻以為就咁聽咧，我以為一位男士係嗰位遊客 嚟 嘅，仲係好靚女嘅女士嚟嘅， 佢 係 咧 年青貌美， 佢玩到好似嗰啲武林中人咧，玩嗰兩個健康球， 係啊，好似好熟手咁樣。佢竟然啊！ 其實佢咪諗住掂住，咁就唔小心掂咗啊？定係 好難掂住啦？ 佢淨托住嘅喎，因為咧就講緊咧，佢係真係掂住阿老虎嗰個蛋蛋嗰個位置，佢影相添，係啦。咁但係其實係話唔得噶嘛， 佢梗係唔得啦。不過佢話會帶嚟好運喎，佢認為。 哦， 真係嗌救命啊！ 我真係唔知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单日个案再回复至双位数。昨日新增确诊个案回落至四宗，全部是外地输入个案。截至昨日的累计个案有4975宗。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结束，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今日离开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等早上到支援队入住的九龙维景酒店。陈肇始话：衷心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核酸支援队，令到今次普及检测能够圆满成功，同时亦都大大增加检测量，让香港抗疫工作迈出一大步。而这次的大型检测为香港累积不少经验。至于会不会再需要邀请内地支援队的协助，他说普及社区检测之后会持续将特定群组检测和医管局22间普通科门诊检测扩大，并且持续对社区整体情况作监察。现场亦都有不同团体手持国旗和区旗向支援队道谢，并且送他们离开。教育局早前宣布，今日起全校不多于六分一的学生可以回校进行不多于半日学习活动。柴湾有中学安排中六学生回校上课，学校在课室每张书台加设胶板，并在大堂和课室放置消毒用品。学校的组会亦都改为广播形式进行，校长提醒学生要自行清洁胶板。中华传道会刘永生中学校长林达豪表示，中六要预备考文凭试，因此安排他们回校处理部分科目的校本评核。他认为面授课程比网上学习成效更高。对于学校将会在9月23日起分两阶段恢复面授课程，林达豪认为现时先安排部分同学回校补课属于热身阶段，可以检视防疫程序、小息安排等，之后再循序渐进安排更多学生回学校。美国和台湾将会举行经济与商业对话，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将会到台湾出席。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的时候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干涉，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他说，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反对，为政治目的执意开放有问题的美国农畜产品进口台湾，损害民众健康福祉，现在又打着经济商业幌子和美国发展官方关系，只会进一步任由美方宰割，冲击岛内市场和损害台湾同胞经济民生利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颇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16点，总成交金额50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9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4.5元，升5元；阿里巴巴270.6元，升3.2元；中芯国际20.8元，升1.21元。小米集团22.3元系跌5仙，美团点评246.4元，升2.6元，比亚迪股份99.9元，升2.6元，中国平安82元系升0.14元，比亚迪电子41元，升6元，友邦保险81元，跌8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3， 瑞士法郎 0.908， 加元 1.318， 人民幣 6.772， 英磅對美元 1.291， 歐元對美元 1.185， 澳元對美元 0.73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73。 日經平均指數報 23,490 點，升35點。港金現價報18,100元，跌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59.01 美元，賣出 1,959.67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渡船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排到去渡船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荷里活道。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面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行人先过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李 Sir 啊，我哋对住部电脑，仲多过对住屋企人啊！我已经做好准备，令自己做嘢做得舒服啲啦。 你准备咗啲乜嘢先？细 B， 大量嘅零食系咪好正先？ 咁、那个荧幕、键盘、高度同埋距离，你知唔知有咩要注意啊？ 吓、啊，呢啲重要嘅咩？ 所以话你咧，净系挂住食，想知道喺办公室点样可以做嘢做得舒适啲又安全啲，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啦！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就话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三我们的啊，头先预告咗咧，我哋会讲下我们的丰胸瘦身嘅历史过程，究竟有几多艰苦咧？吓、 方法啦，或者系代言人啦， 系嗱，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咧，一定要首先就要讲一讲啦，就系、是、呢个消委会嘅报告先，因为我哋谂到啊呢一个嘅题目咧，都系嚟自于见到咧消委会嘅报告呢、這个新闻咧，我等咗讲好耐噶，因为我觉得呢一份报章佢嘅用字咧非常之精炼啊，我可以咁讲啊吓，其中一位嘅朋友咧。阴功咯，佢真系阴功啊！吓，佢喺一年之内咧花费咗超过100万元，咁啊再做一啲咧非手术疗程嘅一啲嘅丰胸嘅treatment 啦，系咪 疗程啦？ 咁啊，但系得到咧，报章就形容系。 八万封空一场空啊， 系， 而且最终系原空不动嘅， 原地踏步系啊， 呢 个 原空不动咧，真系睇到你真系有一种。啊！淡淡的苦笑啊！ 我黐一百 点算啊？ 即系我想话，我黐一百万现金啊，喺个身度我都叫有啲嘢做 咗 啊！ 都口正 咗， 即系等于啲人话咧，攞银仔掟落海都有声听啊！ 系啦 系 啦， 系咪先真系？ 即系用咗一百万，竟然都系原 佢哋四只字冇声， 原 空 不动， 完咗真系 完咗啊！喂，但系佢讲到巴闭嗰个又微电流啊，又唔知咩咩雨击奖 啊，所以你都真系想请。教下我哋嘅聽眾們啊，佢就話咧，其實咧就唔單止呢一個嘅，坊間咧即係有實在太多唔同嘅名啊，就話佢會 work 嘅，好多當然話佢會 work 啦，例如資方轉移。 系 呢个系乾坤大挪移个 friend 嚟噶，我觉得系 佢摆明系做会计 嘅。系啊，但系都听过嘅话咧，譬如你，譬如有啲多余嘅资方咧，譬如肚腩啊吓， 推上去，推上去咁样。 系啦，将佢咧就推慢慢慢慢慢推，因为即系你都唔想个肚腩有资方噶嘛。咁你多余嘅资方去边啊？咁你有啲叫做搣脂或者有啲切咗肥豬肉嗰啲，我唔計啊，因為佢唔係做手術噶嘛。 係係係。 我慢慢推 推喎，都唔得㗎。係 啊，又話慢慢由嗰個位置推上去上面咯，咁樣。 即 係 你真係當錢咁暫時借住先㗎啫。 呢個另一個 treatment 個名咧，同錢好有關係嘅。我哋成日話疏通下，疏通下。係呢個咧就係疏通淋巴。 哦 ，OK。 或者係乳腺。 係。 亦都有好多咧，就會用免費試做啦。Early bird 啦，早鳥優惠啦，咁樣咧就希望咧就叫大家咧就嘗試下咁樣。當然啦，亦都有一啲咧可能係出現咗一啲不良銷售嘅手法嘅。但係最慘嘅咧就係消委會就話，暫時嚟睇咧呢啲非手術療程嘅豐胸咧。好似就欠缺一啲嘅醫學實證啦，咁樣 梗係啦。你知唔知我哋今日咧翻嚟咧最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究竟有冇人咧，佢真係做完豐胸手術或者做 唔 係 手術 做完豐胸呢啲療程之後咧，或者食咗豐胸藥啦，或者用曬豐胸偏方之後咧，佢真係豐胸咧？ 系，即系成功咗嘅， 系啦，嗱， 咁样去封胸。 我佢唔系佢想封胸，但系变咗高胸啫，佢只可以翻屋企啫，佢都真系冇办法，系啦。然后郭富城都要走出嚟封不息，封不息。 嗱， 我就想问下，有冇人可以过到空城人生啊？咪封城人生啊？ 系 有冇嘅咧？ 嗱，嗰啲代言就十话会 work 噶啦， 系 咪？嗱，亦都有一啲，因为我哋其中一样嘢，我哋都想讨论，除咗边位嘅代言人，你觉得哇好有代表性啊？其实唔系净系丰胸嘅，瘦身亦都可以嘅，因为真系花好多钱嘅。 瘦身我觉得咧成功机会系大啲，因为咧个科学根据你容易理解到啊嘛，即系可能你唔知点烧脂啊，都唔系，佢哋有啲好夸张嘅真系，有啲佢哋嗰啲瘦身咧系直情系真系同你讲话烧脂噶嘛，搽啲嘢啊，食啲嘢咧就话唔使喐噶啦，你啲脂肪就会烧走咗噶啦， 系啊，做机啊嘛，有啲会话， 但系啲皮又唔搽嘅。 系咯，好犀利咯！ 佢可以燒完啲脂咧，但你完全冇嘢咧，你冇曬成 功咧，明明闊咗咧，明明闊咗， 你啲皮冇嘢喎， 又收翻 嘅喎，係啦，即係你又信到喎，即係嗱，所以 緊致翻咯嗱。但如果你頭先話有邊個真係成功嘅咧， 我想知 道有人話佢自己成功，但未必係代言人嚟嘅。首先我見到咧呢、一位咧就係孫慧雪啊，係啦，阿 Snow 啊，係啦係啦，即係大台嘅藝員咁樣嘅。佢就話咧原文報道，佢話自己本身咧係 A 級嘅身材，跟住咧。有朋友指點迷津，係靠食療變成咗 B 級 C 哇， 係啦， 即係人人攞成績都希望想攞 A 噶嘛。而家啲女士唔係啦，我唔要 A 啦。 係啦，嗱，所以要講啲乜嘢咧？就我睇咗唔同，就算咧喺台灣蔡依林。亦都有同大家講到佢嘅食療是如何，係起碼可以保持健美嘅咁樣。 咁蔡依林就本身都係咩噶嘛，都係 勁噶嘛， 都係勁噶嘛。 但係佢可能唔係一晚長大啦。 但係我睇完佢哋即係分別地有好多唔同 artist 就講過啦，靠食療成功豐胸係啦，即係級上升咁樣嘅時候咧，唔係岌岌可危啊嚇。但我睇完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哇！你哋講到嗰啲食物嘅種類，好似咩都可以豐胸咁喎。嗱，我首先 食咩食榴蓮， 因為唔係講緊一樣半樣嘅。譬如阿孫慧雪咧就話咧，嗱，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要食多啲含有呢個豐富蛋白質嘅食物，例如牛奶會 work。豆漿會 work， 木瓜啦、杏仁啦、魚湯都會 work。 呢個就比較正路傳統咯。 但係佢唔係就係講呢五樣喎。再落去含骨膠原嘅食物，豬腳、雞腳都 work。另外其他食物啊，魚皮、魚肚、紅棗、松子、三文魚同埋蜂王漿都 work。 佢系咪因为以为蜂王浆有个蜂字咧，就以为同蜂空有关？ 但系你头先问个问题就系话，会唔会有人自己行出嚟话，诶 work 咗，佢就 work 咗，仲将佢嘅食疗方法咧摆咗喺网上面咧，同其他嘅朋友咧就互相分享。 但系呢啲平时咧真系都可以，即系自己都食到嘅。 唔系，但系最大件事系咩咧？佢头先似系咧，你问佢攞个股票 number 佢就俾咗100个你。 系啦，你自己 你点知边只系咧？佢全部成个套餐嚟嘅。 咁都真系因人而异嘅，唔系呢个。 啊、你啱，其實你啱 嘅又啱。譬如頭先蔡依林又講咗啲乜嘢咧？ 食菠菜， 點解係菠菜咧？你會諗起？ 因為有菠菜嚟。 係啦，唔係，因為早餐嗰陣時咧，佢就會吸收咧大量嘅要補充翻啲蛋白質嘅， 係都係蛋白質。 所以咧，佢就選擇咗飲雞湯。 雞 湯咧， 雞湯有蛋白質嘅原來。 哦，系啊，佢咁讲咯。嗱，呢啲系，所以呢啲咧系大家坊间，大家上网都睇到噶啦，咁样蛋白质咯，系啦，系啦。佢话咧，本身咧鸡肉咧就非常好嘅蛋白质来源嚟嘅。朝头早饮个热辣辣嘅鸡汤咧，对身体好咁样。佢话同埋熬出嚟嘅鸡汤咧，有嗰啲骨胶原啊，嗰类嗰啲 friend 啊。 诶，头先有两个共通点。 其实 系 蛋白质同埋 骨 胶原 系两者咯， 呢个咧就系丰胸嘅秘诀嚟嘅咁样， 系 啦。另外有 朝朝饮，点可能有朝朝饮个鸡汤咯？嗬， 正所谓朝朝早， 精神好啊，真 系咯， 要好有恒心。有冇讲话饮咗几耐先有咁嘅效果啊？ 咁佢又冇講到呢一個， 因為都唔會係一朝一夕可以搞掂噶嘛，係咪先？ 咁西方嘅明星，佢哋又有啲覺得乜嘢係豐胸嘅方法？ 我成日以為西方 全部都 係 假啊，係啊，全部都係即係覺得佢哋係會做隆胸咯，叫做 都唔一定嘅咁樣有。而家其實好多時候講真，平胸一樣都可以靚噶嘛，唔一定。即係當然大家追求嘅唔同啦嚇。有好多歐美嘅明星咧，佢哋就話咧，譬如有一位名模嚟嘅，佢就話咧用果汁多士，再加上。对唔住， 多士 avocado 呢个系中文系咩话？ 牛油果 系啦，牛油果系啦，坚持佢但谂唔到个字系啦，牛油果。佢就话咧呢一个咧就系对，因为佢本身咧含有咧对于一啲天然脂肪啊，对于人嘅身体咧系非常之有用嘅，觉得咧呢个系一个丰胸嘅利器嚟嘅。 牛油果有听过，但系佢多士都得啊。 系啊，即系佢系 多士， 佢系将个牛油 多士啊， 咁又冇 先至厚啲。 我睇张相就唔系嘅，佢就将啲牛油果摆咗上去嗰块面包上面，就一次过咁样食咯。 咁呢啲都系好简单嘅一啲食疗啊，叫做 系啊，嗱，外国一样都有讲到噶。佢话咧，其实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如果你要，亦都讲到下一点啊，点样可以瘦身但系唔瘦胸？ 哦，系。 佢哋话咧，其实肉类系紧要嘅，另外咧都系有提到咧就系蛋白质啦。 啊，系啊，都系 蛋啊。奶类嘅饮品啊，各样嘢都有噶，有啲咧就讲到红萝卜啊、苹果啊、木瓜呢一啲咧都可以，甚至乎有人话海鲜亦都可以。真系 海鲜又得啊！ 我揾资料揾到呢一度嘅时候，我就喺度谂啦。咁大家咁样讲，好似真系食乜都得。有人话肉类又得，鸡肉又得，骨胶原又得，饮汤又得，食啊avocado又得，即系咁样系即系乜嘢咧？咁 咁点解咁多人都仲系系咯？ 系咯，都 可以奇空突出嘅。 唔系咁可能，咁咪话所以咪话咯，吸收呢啲嘢系由个个身体唔同嘅，咁所以咧就话嘛，佢得同埋唔等于你得嘅咁样，但系系咪个个有追求咧？又未必噶嘛。 嗱，但如果你话即系咪个个都有追求，嗱呢啲就叫做偏方少少啦。如果我哋讲偏方嘅话，成日都会听到最多嘅，一定系木瓜奶啦， 系 咪？ 系啊， 系啊， 尤其是系讲紧即系生完 B B 之后咧，成日都话要因为要想多， 系咁啊， 想多啲 咁咪饮鱼汤咯， 人奶咧， 鱼汤都多人讲嘅。 其实我成日怀疑佢哋话木瓜丰胸咧，佢系咪搞错咗？系咪原只摆落去嘅谂住系？ 摆边啊？ 点解原只摆喺边度咧？ 原只摆落去咁咪会大咗咯？应该系咁啦。 佢哋就话食疗嘅，攞嚟食嘅， 系 咯。嗱，但系呢啲得唔得咧？因为真系太多唔同嘅资讯啦，大家真系自己好好咁样可以吸收。 我记得八九十年代咧睇娱乐版咧，我最中意睇咩新闻咧？就系当佢哋咧访问大大小小唔同嗰啲 mission 啦，特别系 Lemo 年代，即系仲系早十几年咧，书展好多 Lemo 嗰个年代咧。咁每次喺娱乐版咧，除咗你会见到一系列咧四字成语啊，你第一次识得咁多呢啲四字成语，哇！波涛汹涌、波骨云诡，跟住就咧波澜壮阔，全部都用呢啲字咧喺晒娱乐版度出现嘅。 咁跟手咧，啲人就會問嘅啦。哎呀，你咧點解會咁好身材嘅？你係咪咧就去隆胸啊，或者做咩咧？ 通常呢啲 model answer 咧就係話。其实都要多谢我妈妈， 系啊，冇错，冇爱 谢 多 谢钱俾我嘅。 我睇得嗰阵时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最多嗰啲答案咧，多谢妈妈一定嘅啦。但多谢妈妈乜嘢咧？有啲就遗传啦，咁呢啲就俾人哋即系妒忌噶啦，因为佢等于冇讲我嘢。 系 有啲就话多谢我妈妈咧，日日都煲鱼汤啦，同埋木瓜俾我食啦，仲要加埋一个，哇！嗰阵时我几有印象。佢仲會每晚都幫我按摩， 嗯、 你有冇睇過呢啲啊？我媽媽咧， 我係少睇嘅，係 啊， 你留意多啲嘅。 佢仲話媽媽咧 好仔細，仲記得好深入。 我哋仲話到十幾年前，佢都仲記得咁仔細。 仲會幫我按摩，跟住嗰陣時望咗。哇！按摩又可以即系丰胸噶， 如果系按摩嘅话咧，你睇翻而家好多美容院咧，佢哋而家 sell 紧嘅 package 咧都系话诶点样要美胸啊，各样嘢咧就系话咧诶，即系嗰啲淋巴乳腺啊，就系、是、所以咧好多都系同咧按摩系扣上咗关 系 嘅。 即系希望可以诶，即系开通下佢哋啊嘛，即系等佢唔好塞住啊等等嘢。 系啊，即系我见到咧，但系你见到嗰啲价钱咧，即系平又有贵又有咩都有。 喺大陆嗰阵时候咧，佢哋都有一个叫做吹。乳师嘅又真系嘅，咁 但嗰啲系 for 咧帮啱啱生完 PP 嗰啲，即系嗰个作用就唔一样嘅咁样。但如果我哋讲翻咧，即系如果我哋香港方面啦，丰胸瘦身嘅代言人，其实历代咧真系好多。 叶子明有冇做过？ 佢点解仲要做咧？ 我 谂 通常都要揾啲劲嘅人嚟做噶嘛。 唔系啦， 譬如你见到张继聪而家全部都系做嗰啲健身广告，你都会问噶，佢咁大只仲做咩健身啫？ 我估咧，如果我哋即系计翻个年代啊吓，我谂啊，我哋嘅听众啊，阿梅姐系啦，佢咧即系最忙碌啊，最活跃嗰个阶段咧，其实咧真系未有咁多咧，呢个就系瘦身啊、丰胸啊，其实应该讲系瘦身先嘅。 同埋佢本身自己都唔系咩嘅，都好 fit 噶嘛。 系啦系啦，但系嗰个阶段未有咁多呢类型嘅广告同埋公司出现啊，其实。真的去到哪一个年代大家会看到哇好多、啊、其实我看回资料呢譬如有些其实已经是上市的了大约2000年开始、 okay. 即是坊间香港里面即多了很多从事保健、啊、美容、啊、瘦身的公司出现其中一间呢、创业板上市的即是真的犀利的这样我看回他那些代言人呢、 啊、 我噏出来呢、你就会看到哇其实作为一位的女明星啊 他 没有做过丰胸瘦身代言人呢好像真的不入流这样例如我噏下下郑欣宜、那英、林咏娴、杨小娟、余安安、薛家燕、张新月、曹敏妮、何超仪、蒙嘉慧、袁洁莹、朱茵、张小慧、舔柳、陈家蓉、林希蕾、Twins、陈法拉、李龙儿等等。呢度我讲紧只系其中一间。 我系冇听错，家燕姐。 你冇听错， 家燕姐 都要 丰胸。 唔系啊，丰胸瘦身咯。 瘦身， 即系可能有啲系唔同嘅 界 别， 哦，唔同界别， 哦，明， 系啦， 系啊， 咁所以咧，即系我讲紧嘅咧，只系其中一间公司嘅代言人啫，可想而知几咁发达啦呢件事。 所以我咪话，我想当年啊，36嘅时候啊，18年前啦，已经系咪先？咁都有人去揾我去做呢个代言。 系啊， 瘦身啦， 系啊， 但你就 keep 住觉得我都系放屁噶啦，你唔好搞我啦咁啊！ 佢就坚持同人讲话，点解唔揾我做第二格咧？佢唔使揾你啦，瘦身啊嘛。 佢瘦身系讲紧，因为你梗系会觉得哇，生完 B B 即系都好系松啊，皮松肉厚咁样噶嘛。 咁跟住你就话唔系啊，唔生 B B 都系咁样噶。 唔系， 我特色嚟噶嘛，咁 啊。唔系啊，佢问人哋啊，我做瘦身咧，系咪要着泳衣？人哋话咁梗系要啦，咁我唔做啦。 系啊，我唔系啊，我坚持话我唔会，如果系嘅话，我唔会着泳衣噶咁。 跟住人哋就唔理你啦， 唔系都 OK 嘅。 嗰阵时开过有冇开倾到价钱未噶？ 都有噶。 唔着泳衣都 OK 啊！即系嗰阵时个市真系咁旺，真系。 咁搵桂花田你就知啦。 唔着泳衣都可以接受喎，真系。佢系咪误会咗你嘅意思啊？泳衣都唔使着啊！ 人哋系想同你讲，我搵你做代言，但你一定唔好着泳衣。 系咯，会唔会咁样啊？ 所以就大家应该可以倾得成噶咁样。 系啊。 但嗰阵时讲俾即系开个价钱吸唔吸引嘅咧？ 系咪断肉计噶？ 嗱有嗱真係有啲斷肉嘅，點樣斷肉嘅咧？佢不過佢首要條件咧，佢就唔俾我喂人奶咯。咁跟住咧，我再翻去，哇！一講到 有冇講到個原因點解咧？ 因為 影響效果啊， 係咯，你會咩噶嘛？ 即係唔因為你喂住人奶，你唔可以即刻同時間做運動瘦身啊，唔可以即係你都要繼續食好多嘢，跟住先至有足夠嘅營養有人奶噶嘛。 咁跟住仲要誒另一個 有冇簽保證書嘅？即係你一定要一個月內你要瘦到幾多磅 嗰啲？嗱就係講緊啦。另外一個令我覺得卻步就係話咧，如果當你咧喺呢段時間咧有咩反彈多一磅，唔知收你幾多千蚊咯咁樣。跟住咧話哦， 嗰段時間長唔長㗎？ 都 长嘅，即系讲合约里面，一年里面咯，系、 哦、 一年里面， 即系可以反弹， 系啊， 哇， 要 keep 住啊。 所以你 谂 下，对阿天嚟讲，嗰条数一计，佢明显唔做啦。 钱咧咁样，吸唔吸引噶？ 万万声定几多噶？ 哦，个段十万嘅。 哇，你咁都推？ 喂， 佢要赔钱啊！ 佢咧要赔钱、啊，我对自己冇信心。唔系呢啲撇除钱唔钱都唔紧要，佢最紧要就唔俾我喂人啦。我得啦，唔使谂啦，真系。 咁啊系，伟大嘅妈妈。 因为佢要好快啊！其中一个年代啦吓，佢哋咧就有一啲咧就好多就啱啱生完 B B。 系啊系啊， 其 实那个年代咯。 呢一个时候咧，其实就女士最关心自己嘅身形 啊 嘛，就系希望可以咧秒速等等打回原形，甚至啊，佢哋嗰啲会标榜就系话几多个月。瘦咗几多磅，同埋瘦咗几多寸噶嘛？由你只手臂开始度，阿腰围开始度， 系啊，好似啲好裸露咁样俾佢度晒全身嘅都。 系啊，但佢就要话俾你哋知，有数字做一个证明啦。你睇下几犀利，几 work 咁样。 之前同之后咯。 不过真系嗰个年代咧，十几廿年前系真系最多嘅。而家咧低调咗好多啊。 因为始终咧，我觉得生意真系难做咗，即 系 唔系计唔计疫情啊？ 定系大家都终于明白到真系唔 work 咧？所以你见到越嚟越少， 都唔系噶，唔系啊，瘦身有啲好屈，我即刻谂起欣儿咯。 但中间嗰阵时，因为越嚟越多咧，就系话呃你买套票啊，逼你做好多嘢咧，越嚟越多嘛。 不能传销咧喺呢个行业，一直都有一啲咁样嘅新闻出嚟嘅。但你都唔可以否认咧，有阵时如果你净系睇相咧，丰胸又好，瘦身又好，有啲代言人你就咁睇相系觉得好成功。即系我头先第一个谂系当年就 系 阿欣儿。瘦咗100磅，其實你認唔到嘅，唔係同一個人嚟咁滯嘅，係咪？ 咁但問題即係佢係好，唉， 好容易反彈啊，同埋 好辛苦地， 佢都 結 咗好大段時間嘅。不過而家佢就會選擇呢個就係我嘅身形。 我唔要咁樣，係 啦，我中意我嘅身形，咩身形我都中意。咁呢個佢嘅諗法啊嘛。 反彈其實好多咧，瘦完身之後咧，喺 keep 咗即係嗰段時間十幾日廿年嗰段時候咧，好多嗰啲瘦身成功之後咧 ，keep 咗兩年到。我諗我唔知佢咪頭但尾簽三。之后冇再冇去做嘅时候咧，真系反弹到变翻我成件事拉仔 啊！ 因为都吃力嘅瘦身。 咁如果我谂起即系瘦身啊，丰胸嘅代言，大家仲会谂起边一位咧？我哋听众都有嗰啲嘅，譬如 有啊，阿 Chris Lam 写咗好多喺度啊。 系啊， 佢话袁洁莹啦，即系我哋睇得最多最耐嗰个广 告。因为佢咧其中一个咧， 广告多， 佢系 keep 住有得 renew 合约噶，佢 系。系啊系啊， 同埋开头咧，即系由瘦身，即系讲成身靓啦，去到咧丰胸嗰个阶段嘅时候咧，有阵时讲真，经过地铁站啊。觉得有少少尴尬嘅，自己作为一位男士， 啊、 因为真系好大特写，同埋好大张 poster，、 啊啊、 就话俾你知我成功咗啦咁样。 我喺深水埗一次去买嘅时候咯，净系见到啲 uncle 咧，郑景 啊， 因为而家仲有噶嘛， 都有 嘅，而家仲有呢啲，不过系第二个代言人咯，我郑景嗰张 poster 咯， 系啊， 有人数过咯。睇下先啊！呢度有个袁洁莹啦、滕丽明啦、杨思琪啦、周秀娜啦、麦玲玲啦、欣怡啦、白嘉善啦、罗琳啦、陈志尧啦、江美仪啦、张慧仪啦、刘嘉玲啦咁样，咁啊有一扎呢啲佢哋都印象深刻嘅代言人咯， 嗯、 都出晒嚟噶，真系。 系啊， 咁啊，当然有啲人都话咧，喂，佢话美容院咧相对就真系咧比较多啦，即系嗰啲咧好似有啲欺骗咁样咧， 嗯、 所以佢哋都惊惊地。 大家真系要小心噶，真系。 系啊，嗱，你话咧讲到丰胸瘦身咧，我完全唔敢拣任何一个女 artist 嘅歌。 所以你选择咗 男 artist。 我拣咗刘德华。仲要呢隻歌應該可以做到所有豐胸代言嘅主題曲嚟嘅。 咩啊？ 大家最想冇錯。大家 千祈唔好圓胸不動。 最想唔好圓胸不動，最好就一晚長大啦，係咪？ 人大了，方知天有幾高；停下了，方知走了彎路。从晚间等清早，等青春不苍老，还尚有多久等我去耗？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有些爱身边擦过，无奈眼光未放大，才明白能活于一分一秒。当下仍愉快，咬紧拳头不怕挨，青春岁月会跑得很快。留下了，不懂把你当宝，离别了。 方清楚你的好，还要等数十年，双手触摸不到，才骤觉很想跟你拥抱。时日太快，无知的小孩一晚长大，太多爱斤斤计较，还未算清别。 话民进党当局不顾民意反对，为政治目的执意开放有问题的美国农畜产品进口台湾，损害民众健康福祉，现在又打着经济商业幌子和美国发展官方关系，只会进一步任由美方宰割，冲击岛内市场和损害台湾同胞经济民生利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64点，总成交金额544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9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3.5升4蚊，阿里巴巴270.8升3.4，中芯国际20.65升1.11。小米集团22.25跌1毫，美团点评246蚊升2.4，中国平安81.9升4.6，比亚迪股份99.65升2.35，比�亚迪电子40.75升3.5，友邦保险80.5跌1.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002，瑞士法郎8.536，澳元5.673，加元5.883，新西兰元5.217，欧元9.1831。每百日元对港元7.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404。日经平均指数报23,485点，升30点。港金现价报18,10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1美元，卖出1,95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挤塞，龙尾在荷里活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就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裕民坊挤塞，龙尾喺牛头角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啦，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英治堂新闻报道。 政府向 N 无人士发放津贴， 成日话咩一无三无，我哋大学生先真系 N 无啊！你讲啊，防疫抗疫基金、关爱基金、强积金，有边一个我哋系有受惠噶？不过醒目嘅香港人、醒目嘅大学生，总会揾窿路揾银嘅。想知我哋近零零后有咩门路？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二十二至二师兄祠堂嘅新环节，师兄 major 咩？有我阿聪同阿一凌子维齐齐掘金。 我欧阳振华提提大家，数码电视广播就快全面实施，快啲去通知亲朋戚友，由十二月一号开始，所有模拟电视机就收唔到免费电视频道啦。快啲加装机顶盒或者转用数码电视机啦！有需要又合资格嘅住户可以申请关爱基金数码电视援助计划，请打2922-9230了解多啲啦。 六十秒， 恒仔患有脑痫症，喺一间制药公司翻工，主要负责包装货品。佢入职嘅时候冇同公司讲自己有脑痫症。恒仔通过三个月嘅试用期，期间冇收过任何口头或者书面警告。翻咗工半年，职员被要求进行身体检查，恒仔嘅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不过佢都主动向负责身体检查嘅医生透露自己有脑痫症。根据医生嘅建议，恒仔话俾公司知自己嘅情况。点知四日后，恒仔就被解雇啦。主管同佢讲话，虽然佢嘅工作表现良好，不过管理层认为佢唔适合做呢一份工，所以恒仔就觉得自己系因为残疾而被解雇。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基于雇员的残疾而将他解雇，即属违法。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啦，预告定呢，我哋晏啲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嘅，今日我哋继续系呢一个 职业篇， 职业系列系啦。 一阵间呢，我哋会俾个时间你，你哋对准只标，我哋就行动，你哋就可以打电话嚟，因为呢就要等播歌嗰阵时，我同阿田先至可以扑出去听电话嘅。 系啦，我就会喺度眼脚呢就指挥佢哋听啦，快啲听啦咁样嘅，系啦， 睇住个 panel， 系啦，我做监工咁样嘅。嗱，晏啲啊，系啦，晏啲时间呢，我哋就可以同大家倾呢，就猜猜我是谁啊，就同呢一个呢即系职业篇有关嘅。咁啊。我问下两位拍档咧，就系、是、有关揸筷子嘅课题。 哦，好啊， 系啦，咁咧嗱，有个专题报道咧，佢就系有某一个国家嘅电视台，佢咧、哦、就做咗一个关于揸筷子，就话究竟咧你识唔识揸筷子啦？然后佢哋就发现啦，原来自己嘅国民有咁多人都唔识揸筷子嘅。俾你估下，一个咁重视揸筷子嘅地方，又会做埋呢个调查，然后发现好多人唔识揸筷子。嘅地方究竟系边树咧？ 所以可唔可以揼两个噶？ 系啊， 我觉得我揼两个就，我啲一人拣一个啊。 好 啊， 好 啊，中国、 日本，好，边个啱咧？ 即系有一个啱啊， 冇错。 我脑里面，我觉得日本嘅。 日本系啊，日本，因为咧嗱，其实你数翻咧，筷子联盟都唔少人嘅。其实如果你计翻我哋呢一个即系特别亚洲地区咧，揸筷子咧，其实嗱，你我哋中国啦。韩国都有揸筷子啦，日本又有啦， 新加坡 啊，泰国啊，马来西亚， 亚洲其实都应该都几主流嘅， 即系我相信都应该系啦，即系你咁去到越南嗰度都系嘅。嗱，不过咧，如果我哋即系粗略咁计嘅话咧，又真系各处筷子咧形状都唔同嘅。 啊，有啲咧，譬如 韩国嘅系最溜楞嘅， 即系圆咕碌噶啦，成日碌嚟碌去嘅， 同埋 佢重啲嘅， 佢系扁啊。 哦，唔系啊，佢有 只圆咕碌啦， 質地唔同咯， 但係如果你去食韓國咧，嗰啲唔知咩鋪頭咧，嗰陣時有啲人咪好興咧買成 set 翻嚟噶嘛，入部隊喎咩咧？ 手信啊！ 哇，嗰、那個筷子咧，我老婆嗰陣時買咗幾對翻嚟，佢唔係我哋普通嗰啲四方形嗰只筷子咧，佢扁喎，又銀啦，咁咧佢唔重。佢係 有啲重啲， 有 可能係，但佢最慘係咧，佢扁咧好戒手啊！我拎上去時候，哇！點會拎到咧？ 調翻轉頭嚟講啫嘛，佢哋咧揸住我哋可能中國人或者香港嘅朋友用嘅筷子就會話： 圓咕碌嘅點揸？ 點解會咁粗嘅？又唔係銀嘅？咁即係佢哋會調翻轉頭覺得有難揸啫嘛。 冇錯啦，咁啊日本咧佢哋都係呢個筷子嘅大戶嚟噶，咁咧所以佢哋嘅電視台咧都做咗一個咧就係關於咧你識唔識揸筷子嘅方法嗱。 就咁即係用我哋平時嗰個理解結合翻咧。你印象中 認為自己識唔識揸筷子嘅？ 第一，你當然知道自己識唔識揸筷子啦。第二，其實有幾多種揸筷子嘅方法嘅咧？ 嗱，我可以咁答你， 係 對於我自己嚟講係得一種嘅啫， 係 即係成功嘅一種。 冇錯，即係夾 到 同夾唔到 先成功。但係我係揸錯筷子嘅， 我都係揸錯嘅。 點解你覺得係自己揸錯唔係咁？點解你知道揸錯唔揸翻正？ 因為有陣時你有啲叫做即係好似 model answer 啊嘛，筷子應該係咁樣揸嘅。 係， 但我係用人哋教我嗰種方法，即係叫做好似正統啲嘅方法去揸咧，我係乜嘢都夾唔到。 譬如咁講，我聽過啲長輩咧，或者咧我哋身邊總有啲同事咧，佢係好叻揸筷子嘅，佢哋就会话俾你听咧，揸筷子最正确咧就系你可以两只筷子分开咧，夹下夹下，撩下撩下噶嘛，即系佢两只手指咧，嗰个筷子系可以咧好自由自在咁样咧，系分开，好似系啦，好似阿田咁样嘅，即系佢而家咧就两只手指咧就夹住其中一只， 系啊， 另外一边咧就可以分开嘅， 托住佢咯， 系啦，好似系咁样嘅，但系咧嗱，我冇见阿祖揸筷子咧，我咧就俾我老婆批评咧，我就系将两只筷子咧铰剪咁样咧钳住。然后咧就系咧夹硬夹住咧嗰啲嘢食咧， 系啊，你咧就系两只一只手揸晒两只筷子， 揸实晒嘅，跟住咧就好似铲泥咁样咧，成支筷子咧好似望下早先， 唔系而家好 好大 压力，好大压力啊！揸住两支铅笔喺度扮筷子嘅时候，我发觉 我系咁样咯。我系分，我唔可以好似阿田咁样咧，将两只筷子咧，好似平衡木咁样咧，将佢分开噶。 中间摆咗第三只手指，只中指摆咗喺中间，我唔系咁揸噶。 我就将只食指摆咗喺中间咯。 错咗，佢开 我。我同阿祖咪都唔同噶。 我唔知啊，我其实我 系咁样， 我唔系咁揸噶，我而家唔识揸筷子啊。 我系只中指咧顶住咗一只，然后咧我只食指啊顶住第二只，我就唔可以分开噶。我做唔到两只手指咧咁样分开夹咧，我夹唔到噶。 哦，系啊，我冇，我同阿豪姐一样，我系咁嘅。我系第二只同第三只手指咧就依偎住一只筷子嘅。佢哋係 friend， 所以你冇得扮嘅啦。你同我同一格， 我想我冇啊，我咪話我唔識個咯。但我想講， 可以夾報紙喎， 好多哦，係我咩都夾到㗎，你睇下 都 OK 喎。所以 而係夾到咪得咯，我覺得。但我想講咧，我隔離嗰個唔係亞洲人啦， 係咯， 但佢揸筷子好叻㗎，佢係有一個正統。如果咁讲系噶，佢系正统揸筷子嘅方法，佢要食咩佢都夹到乜嘢。 我想话咧，我上次去英国嘅约克 郡，英国啊， 英国嘅约克即系约啦嗰度咧，咁去一间咧食亚洲风味嘅一间餐厅里面咧， 咁 得意噶，佢咧有张纸咧，佢铺台垫咁样啦，一张纸咧，跟住咧因为佢要揸筷子，喂揸筷子食噶嘛，佢下低咧教晒咧。点样如何教啲外国人咧？如何揸筷子嘅步骤咧？喺佢个喺佢个筷子，佢有插有插纸筷子筒啊！咁咧纸咧亦都教埋咧点样去揸筷子，点样去食，点样去夹咯咁样。 所以但是其实啱嘅，你话咧，你嗰个朋友西人咧，佢反而会可能学揸筷子嘅功架比你更好咧， 因为 佢由零开始啊嘛，咁乜都唔知咧，佢就会用最好嘅方法去学咧。但我哋咧，即系譬如我哋自己中国人咧，你就会觉得揸筷子唔使。上堂系嘛？ 其实都要噶，我哋细个，我哋爸爸妈妈都有教过噶。但我自己系有呢个谂法嘅。我哋香港人识变通啊嘛， 系啊，冇错啦。 筷子夹唔到，咪攞只匙羹一齐咁兜住入个 碗度。 唔系啊，都要搵办法夹咯。 系啊，我会攞个筷子咧。我老婆成日话我咧铲啊，佢话咧你唔系夹嘢，你系铲嗰嚿食物。你好似兜底咧，将佢铲到咧啱好 控制唔到嘛，有阵时 系啊，心真 系好想噶。 我想话你有冇发现你曾祖之前都有工人姐姐噶，佢哋有冇？专用筷子啊！ 有啊，佢用筷子噶。 系咯，咁佢嘅学筷子方法系 哦，唔系、啊、你考起、啊，我冇留意佢揸筷子个样系点样、啊，真系、啊。 我姐姐咧好快已经学识嘅揸筷子，我去教佢咯。咁 但 佢 喺 好 似 唔 系好似 佢好似系攞羹嘅啫，我谂翻。佢好似攞羹嘅，攞筷子。 初嚟到就係嘅，但係跟住我就話姐姐唔得，你一定要入即係叫做 入鄉隨俗。 入鄉隨俗，你要學下，咁佢都好有興趣學，佢學得喂而家不知幾叻啦。 係啊， 你搞得叻啫。 係啦，嗱咁咧，佢日本做咗呢個特輯咧，咁其實嗱，你都可以好輕易就估計到咧，究竟你覺得日本嘅國民咧，覺得自己識揸筷子係屬於多數啊，定係少數咧？ 因為都多數，因為佢哋都揸筷子食嘢噶嘛。 我哋都多數噶。你覺得自己識唔識？嗱、我哋呢度三個裏面有兩個已經話自己唔識揸啦，係啦。但係好不幸地咧， 點樣為之正確㗎？有冇喺度 叫 正確？ 真係嗱，佢唔會用正確，佢會用傳統。 哦， okay、 因為學阿祖話齋咧， 最多人用個方法。 唔係，其實佢真係有個叫做係最古老或者叫做咧有一種原理同埋合理啊。你可以話 較為合理咧？ 嗰啲共鋼， 共鋼原理係 咪 你講啱咗啦？ 係 啊， 係啦，共鋼。 所以佢 哋呢兩個字係咪代表我都唔知啊？ 係啦，佢話咧有一種叫傳統嘅攞法咧，就係頭先阿田嗰個示範，兩隻手指係可以分開兩隻筷子平衡咁樣夾嘅。 俾我都做唔到嘅。 係啦，佢又嚟多次啦。佢話因為呢個係共鋼原理 咁樣啊嘛，阿田係咪咁樣揸筷子啊？ 哦。 是不是这样啊揸得啱唔啱啊 好像不啱喎、啊。 哎算了我放你出去。 咁佢话呢譬如有支点啊又有力点啊又有作用点啊真係啱啱三点㗎 喎。 共鋼嗰个原理呢三点进路㗎。 支点、啊、即係支撑嗰一点啊 支点啦力点啦同埋呢个作用点啦咁样。咁呢佢哋认为呢个传统攞法呢係最好嘅就唔嘥力啦亦都唔会呢令到你嘅手会好攰啦咁样。但佢话呢摆上去之后呢好多人就话啦喂喂喂我咧原來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揸筷子，佢哋一路咧就有六種嘅方法咯。 哦，我想問，包括嗰啲計唔計埋個高度嘅，即係你揸個筷子嘅邊一段啊？即係你揸到最頂， 有 嘅 有 嘅，中間有得揸好。 有，你講得啱。有一啲咧，佢統計咗六種嘅方法咧，譬如有一種咧，就真係直情喺個筷子頭嗰度啊， 係咯， 係揸到好高 嘅， 係啊。咁然後咧， 嗰啲成日都俾一啲老人家話咧，哇！你啊，第時第一個咩啊？冇掩雞籠啊，飛到好遠嘅。 係咩？係咩？ 係啊，有啲咁嘅即係叫集。嗰啲 好大壓力啊！ 原來我同阿嫂 筷子啫， 我同你嗰種咧，亦都榜上有名噶。 代表咩？ 即係證明我哋呢個派別咧係都勢力龐大 嘅。我哋 都係有人啫，但係唔係啱啊嘛。 其實佢哋嗱呢個就好得意啦。 又冇對錯分嘅， 因為佢哋日本人咧睇完嗰個特輯咧，開頭大家就好嬲啊！佢話喂。你唔好话呢个叫做传统或者正确，我揸咗几十年我都食到嘢啊！你可唔可以？佢话你可唔可以当其中一种派别就算咧？咁样 夹到就是得。 系啦，咁但系咧，我同阿祖嗰种类别叫做咩咧？就叫做咧交叉型啊！真系咧，我哋其实有少少夹住咧个筷子咧夹起上嚟咧。唔係啊，嗰個筷子係交叉噶，打交叉咁樣夾㗎。我哋我誒頭先我 你 攞個筷子嚟示範， 誒橙色嘅圓 筷，我攞個筷子嚟示範，因為咧我哋一夾嘅時候咧，佢係會交叉咁樣去夾出嚟咧。原來佢話咧，阿田嗰種咧，正確咧就係兩個平衡咧上下包夾住嘅。 我睇下點樣學你嗰個。 係啦，我哋咧嗰個就打交叉咧，原來都成為日本裏邊咧都幾大部分人會用嘅。咁有一種咧就叫做咧即係佢不過佢日文譯翻嚟咧唔好理佢啦，佢就叫做咧。即系好似叫中间型啊？点样中间咧？佢直情系咧，你好似握住一把遮嗰个握法咧。 哦，咁然后 手揸拳头， B B 仔嗰啲 啦。咁然后咧，佢唯一多少少咧，就系个手指公咧向上多少少啫。但系跟住佢就可以咁样嚟夹嘢。 所以咁都夹到。 系啊，咁都夹到噶。 好叻。 佢认出嚟咧。 根本呢个都唔系一个方法，根本呢个系小朋友学揸筷子。 同埋有少少似咧，揸住只叉咧一。 咁好啦， 就差落去。 咁好啦，俾你估下，佢哋就攞咗咧呢几种揸筷子嘅方法咧嚟玩夹豆。 哦，真系啊！ 边种系夹得最多咧？ 哦，莫非系你讲你嘅打交叉？ 嗱，传统型咧系最多嘅。 哦 ，OK， 夹豆二十粒。 系， 但系咁，如果系咧，头先咧，我哋咪话有个好似即系夹，好似揸住个 B B 仔咧，揸住个拳头咁样咧。夹到十九粒啊！ 哇， 争一粒咋？ 但个别例子啫，系嘛？睇人嘅啫。 唔系，咁个意思即系话你呢种揸筷子嘅方法咧， 嗰个瘾咯， 系咯，佢可以做到咯。佢而且咧，即系话传统揸筷子咧，虽然可能你话系最好嘅， 系， 但系原来咧，你同其他嗰啲方式比上嚟咧， 人哋都一样可以有咁嘅水平嘅。个 距离又唔系争好远，争一粒啫。但系咁嘅有啲咧， 你试下我啊，即系我如果用一个全，即系呢个一。拳头发揸筷子，我估我半粒豆都执唔到， 因为呢个唔系你揸开啊嘛，你用交叉啊嘛，所以咧佢计完咧有啲咧方法真系就低好多，得十三粒。 佢系咪咁样控制啊？即系揸住，跟住将佢开合开合。 嗱，既然我哋都咁有兴趣， 我哋星期二， 我哋下个礼拜小确幸，不如就 踢我得唔错， 系咪先？我哋不如就到时咧一齐挑战下咧唔同嘅揸筷子嘅方法，但今日就未有嘅，我哋今日可以呼吁电话啦。 好 啦， 电话号码1872388，猜猜我是谁啊？我哋今日咧依然继续玩。猜猜佢系一个咩职业咧？电话号码1872388。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it a baseball.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t you treat it like money. 再次呼籲電話號碼咧，一間嚇電話號碼18388，晏啲就可以打嚟噶啦嚇。咁我哋一間咧，猜猜我是誰咧？我哋係會有呢一個職業編，職業編 okay, 可以同大家傾偈嘅咁樣嚇。 好嗱，我想問一下咧，嗱大家翻學啦，最悶啊喺咁多嘅小學同埋中學之間咧，最悶係乜嘢堂啊？覺得 最悶咩堂？ 再歪翻俾你歪翻底諗下。 冇喎、啊，我堂堂都好精彩喎，因為我都瞓 中 學 啊， 係咪啊？ 中小學都好啊。 我可以瞓噶嘛，因為 我自己有幾個科， 其實我都唔明 白 你的學位點樣瞓翻嚟嘅。 係咯、 啊，普通話堂我唔中意，電腦堂我唔中意。你真係要我數嘅話，數到12:30。 我想問係你自己冇興趣啊，定係個老師真係講得哇？老師你真係咧， 我會話咧，同你 一流啊， 同你第一年讀嗰科有關係因為咧，譬如我當係英文科咁樣啦，其實每一年教你嗰個老師係唔一樣。 哦、 如果嗰、那個即係第一個教咧，令到你產生咗興趣嘅話咧，你對嗰個科目咧就會多咗感覺㗎啦。 你知道對個老師產生咗興趣， 係老師嘅教學我意思。 老師教學真係好緊要， 好緊要㗎、啊，開咗個頭就會有興趣㗎啦。譬如咧，我其實咧，我到我可以講嘅。我會考嗰陣時咧，我地理科係唔合格嘅， 係， 但其實咧係因為咩啊？ 我開頭對於唔係因為懶咯，我認㗎，係、 哦、 啦。 除咗懶， 但 係 其實 個 老師，我對呢個課堂有興趣嘅喎，因為咧教我嗰個老師咧，佢會加入咗好多咧，譬如地理科嘛，佢唔係淨講書本嘅，我地理科要讀報嘅。 读报纸 系啦，嗱点为之读报纸咧？即系譬如系今日咧就系一号嘅曾志豪，你咧就要讲一单咧世界各地你喺报纸度睇 嘅地理新闻啊， 系啦，可能地震啊，唔知乜嘢流星雨啊，咩都好， 几好啊，几好啊。 所以咧系令到我对呢科好有兴趣嘅，不过跟住自己衰咯，跟住 我 又唔俾心机读书咯。 咁呢啲系你个人嘅做法，所以令到唔合格啫。但系咧，哦，竟然咧有历史科啊， 系 历史科咧系好多学生对于佢嚟讲。 好惊， 系啊， 因为背好多资料， 系闷啊， 好闷。 因为佢哋细个咧，即系你大个咧，就觉得历史当系一个故事咁样睇翻过往啊。但系一个中学生嚟讲，历史科，哇！我点样知道你系即系之前嗰啲嘅历史系点啊？点样打仗？点样得翻出嚟嘅结果啊？唔好跟你后人啊，等等嘅嘢，即系冇咁多谂法嗰只，即系唉死啦，背好多嘢咁啊！日本咧有一个咧教历史嘅老师阿 Sir 嚟嘅， 哦好。 咁由于咧佢咧亦都咧中意咧去即系世界各地咧即系寻找一啲叫历史，因为佢哋都对嗰个有兴趣，就希望去翻嗰个地方噶嘛。啊，佢又知道咧历史堂咧系好闷嘅，于是乎咧佢咧。佢早晨自己上历史堂， 佢自己着古装嚟同大家上。 嗱，系啦。 哇！ 佢系咪着古装？佢咧咁啱咧就教到阿拉伯嘅时候咧， 佢 咧 扮阿拉丁啊， 佢真系扮咗阿拉伯嘅造型， 好好喎！都呢啲老师 戴埋头巾啊，着晒白色长袍咁样。 简单嚟讲咧，有少少似咧我哋平时睇新闻啊或者电影嗰啲游王嗰啲咁 样，冇错啦， 系啦。因为佢咁啱咧，佢就去过阿拉伯，咁亦都买咗当地嗰啲好特色嗰啲袍啊，咁佢就既然我教到阿拉伯，不如我就用呢个造型，等啲学生吸下，即系吸引下啲学生咧。咁、 哎、 啊，换嚟咧好多赞、啊。 老师啊，听日个堂咧好似系讲紧咧《金瓶梅》喎，系啊。咁、 啊、 我哋要打电话啦，18723888，18723888啦。猜猜我是谁啊？我哋等住听你电话咧，同职业篇啦、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单日个案再回复至双位数。昨日新增確診個案回落至四宗，全部是外地輸入個案。截至昨日的累計個案有4975宗。普及社區檢測計劃結束，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今日離開香港。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等早上到支援隊入住的九龍維景酒店。陳肇始表示，衷心感謝中央政府的支持和核酸支援隊，令到今次普及檢測能夠圓滿成功，同時亦都大大增加檢測量，讓香港抗疫工作邁出一大步。而這次的大型檢測為香港累積不少經驗。至於會不會再需要邀請內地支援隊的協助，他說普及社區檢測之後會持續將特定群組檢測和醫管局22間普通科門診檢測擴大，並且持續對社區整體情況作監察。22歲科大學生周子樂去年11月在將軍澳尚德停車場墮樓身亡，案件早上作非公開形式研訊前檢討，並且定出在11月16日展開死因研訊，預計審訊5個星期。據了解，將會傳召大約60多名證人，死因庭預計首次引入虛擬實境 VR 系統，模擬身處其境，俾陪審團了解事發現場情況。警方呼籲市民，如果就案件有新的資料，應該聯絡警方或者死因庭調查人員。第十二屆海峽論壇星期六在福建舉行，國民黨因為央視主持冇就求和論道歉而缺席。國台辦表示，相信通過兩岸同胞廣泛參與和共同努力，論壇一定會取得預期效果。發言人馬曉光說，不要將主持的個人言論無限放大，上綱上線。他又否認國台辦曾經協調李鴻撰寫道歉聲明。對於五名港人據報偷渡到台灣之後被扣查，馬曉光批評民進黨當局插手香港事務。他又強調，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軍有關戰術訓練活動是針對當前台海安全形勢以及維護國家主權需要採取的必要行動。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炎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明日稍后风势增强，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两三日间中有大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2点，跌60点，总成交金额54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29点，跌11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33.5升4蚊，阿里巴巴271蚊升3.6，中芯国际20.6升1.06蚊。小米集团22.3跌5仙，美团点评245.8系升2.2，中国平安81.9升4.6，比亚迪股份99.65升2.35，比亚迪电子40.75升3.5，友邦保险80.55跌1.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5.2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17，人民幣6.774，英鎊對美元1.29，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3。日經平均指數報23492點，升37點，港金現價報18100蚊，跌50蚊。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1960.27 美元，賣出 1961.0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老公申请个工人就嚟嚟，我有啲担心啊，唔知佢会唔会有冠状病毒病咧？ 都担心噶，咁不如请佢翻工之前验下啊。 中介话姐姐之前做过系阴性，不过我都仲系担心啊，因为佢等紧转药期间咧，会住喺出面啲宿舍啊嘛。 其实劳工处推出咗个计划，俾去新雇主家庭理申嘅外籍家庭佣工预约免费做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到时姐姐出示到阴性嘅检测结果，咁咪大家都安心咯。 好啊好啊，咁你快啲叫姐姐登记啦。 我转头就打去俾中介，鼓励姐姐打电话去热线18361333登记，都要提埋佢哋准备好啲资料，好似身份证或者系护照号码，同埋手提电话号码等等。不过都真系要快，个计划到9月30日噶咋。 应该请中介鼓励埋其他姐姐都一齐去登记检测啊。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猜猜我是谁？猜猜我是谁啊？职业篇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打电话嚟啦，18723888，18723888，咁我哋又准备好同你玩游戏啦吓。 OK， 头先收个听众打电话嚟咧，佢话阿天啊，我想话俾你听，我八十年代去减肥啊，真系得噶咁样。 系咪啊？ 即系去参加嗰啲嘅公司系咪 啊？ 好啊，咁我哋都即系希望在人间吓，咁希望大家都多啲努力啦。好啦，我听下呢位朋友你系边个？ 第一位系李生啊 ，Hello， 猜猜我是谁 ？Hello， 李生你好，系你好你好， 我听到。你把声已经觉得好精神爽利啊！吓， 系啊，下一句好想问你食饭未啊？咁样啊，唔知点解， 食咗饭啦， 太好啦！ 李生，嗱，直播室有曾志豪啦，有黄耀祖，有桂花田啊，你会拣边一位出题目啊？ 我拣阿豪仔啊， 豪仔好， 识货之人啊，吓，好。呢条题目咧好易嘅啫，你信我啦。嗱，咁咧呢一个职业咧就咁样嘅，啊，佢有时咧就唔出声。你又会觉得呢即係啊佢做咩你唔出声呢咁样。但有时佢如果出声呢你又会嫌佢啊出咩声就好烦啊咁样嘅。所以呢即係好尴尬嘅。做佢哋呢一个职业呢就要好懂得呢嗰个掌握几时出声嘅分寸。最好呢就係喺你需要佢嘅时候呢佢就会突然间出声、啊、你就会觉得哎呀多谢你啊帮到手啦。但如果呢你就啊冇需要嘅时候呢你就最好见唔到佢隐身。如果唔系你就会觉得呢佢煩住你咁， 我第一時間咧覺得係佢隔離嗰個， 係咪嚟㗎？係咪四個字㗎？ 四個字、啊、 或者兩個字， 兩個字多啲， 係 兩個字多啲。 嗯，好多大公司㗎嘛，通常都係咪啊？如果喺個大公司度工作嘅話咧，又硬係覺得咧好似有說服力多咗㗎，會唔會啊？ 又唔係喎， 又唔係，咁可能我諗錯咗啦， 男女都得嘅， 男女都得嘅。系啦，即系一般你会喺商场就会一定会见到呢一个职业呢个职位噶，好、 okay, 容易噶，系啦。 李生你好，有冇？ 你好， 你可以问一下问题，有冇头水咧？ 有啦， 好啊、 我第一个讲咗股咧，就系股保安。 保安 系唔系？ 唔系保安。 好，咁你就第二个，你、啊、再试下。 第二个系 sales。 sales 就中咗啦，你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啊？ 你揀緊嘢嗰陣時咧， 你選擇緊貨物嗰陣時咧，佢咧梗係唔想佢騷擾你㗎。係 係係係，冇錯。 咁咧，佢望住你，你都好唔自然嘅，因為自己買緊嘢。但係當我對呢件貨品有興趣，想買或者想知多啲個 product 有乜嘢好好嘢，咁我佢如果能夠即時出到聲咧 ，support 到我咧，咁我就覺得佢真係 係啊， 出得非常之好啦， 全中啊！ 喂，你答得好好，你解答得好喎，李生， 真係好難嘅，因為咧有啲 sales 咧一入到嚟咧就有問，係先生有咩可以幫？到你啊！呢度有五个款啦，同埋六个颜色咧，你又想佢走开嘅。咁但系如果咧你望住啊，用咩款咧？喂，冇人过嚟招呼咧，你又唔中意真系。 嗯， 所以我哋要对啲 sales 朋友咧，我哋只要俾翻多一份嘅尊敬佢咧，呢份工唔易做啊吓。喂，恭喜晒李生，答得好好啊，你，yeah， 全中。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太好了，第一条真系旗开得胜啫，佢都 系你老婆或者系老公嘅身份。 哎呀，你唔好成日谂自己啦，真系。 我需要你嘅时候，你喺我隔篱。 系，我要谂，我头先谂系保险经纪咯， 保险经纪都因为 都 最近 啊， 系，但李生解释得最好 啦， 真系啊，真系啊。 好啦，我哋再听第二个朋友。 好，第二位有阿蔡太。 Hello， 蔡太， 你好， 你好啊，蔡 太， 早晨啊，你拣早早定甜甜啊？ 阿格甜甜啦， 好啊，你好啊，蔡太啊，嗱呢个职业咧就系三个字嘅，咁咧佢咧室外工作又有，室内工作都有嘅，而佢嘅工具咧可以系一样又得，可以好大堆头又得嘅，咁啊第三个 tips 就系咧，佢就算系佢有助手又得，佢冇助手都得嘅噃咁。 系啦，拗头，我都拗， 有呢个职业讲拗台， 拗头嘅。咁啊，跟住咧就其实佢个对象咧系人又得，死物都得嘅。 哦， 系啦， 即系服务嘅对象啊， 系服务嘅对象， 服务嘅对象， 为死物服务。 系啦， 个职业几多个字噶？ 三个字， 成日都见嘅， 成日都见啊， 系咪啊？ 你会遇到咧，要遇到唔系要见嘅，即系呢个职业咧，唔系喺通街你见到佢嘅。 O K， 好， 但系咧，你都如果你见到佢有佢嗰个工具，你就知道啊，佢一系多数都系嗰个工作噶啦。 蔡太，你想问咩啊？头先 系你问咯， 系男定女做噶？ 男女都做得，乜嘢年纪都得，只要你有人欣赏你， 有人欣赏你， 系啦，系啊，要欣赏。 呢个集中唔到啊！ 室内又有，室外又有， 系啊系啊系啊， 又有。 咁可以，佢个工具一样又得，一大堆唔系一大堆又得，佢工具工作工 具 系啦。咁同埋 佢其中一个工具同电话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嘅， 又唔得添咁样。头先谂过市场调查， 着唔着制服噶？ 唔使着制服嘅， 唔使着制服。 三个字， 哇呢个难喎。 你有好多公司都好需要呢一个工作嘅人嘅， 好多公司都好需要。 我哋其实都好间唔时都会接触到呢个工作嘅人嘅， 有时一大堆啊。 有时唔系佢可以一大堆嘅工具同埋一大堆人 哦， 咁我哋嘅工作 你呢个我咁大声，好似讲到你自己真系知咁。 男组咧都好着重呢个工作嘅嗰个人，佢好希望同佢做 friend 嘅咁样。 三个字嘅， 三个字， 三个字嘅， 系啦。 同你隔篱嗰个有冇关系噶？ 冇关系， 冇关系，我知啦。 喺街喎，喺街都见到， 喺街度都会见到啊！诶，咁我估错咯，我又估错咗。 室外，室外啊嘛。 阿蔡太啊，你有冇头绪？我哋两个好努力去帮手，但好似唔系好帮得到你咁啊！ 我知啊，我自己都冇头绪。 喺街度都见到工具，阿祖系好需要噶。 阿祖好想同佢做好朋友，因为佢好 着重过 佢 呢样嘢。 所以我咪话佢个对象系可以人啊嘛，同埋系物件啊嘛。哎，你讲次啊，蔡太。 摄影师 系啊， 啱啊， 而家就一里通 百里 明 啊，真系，因为佢有啲就一个架餐又得，有啲又台灯声咩都攞晒， 佢揸个相机就可以出去影， 又真系喺室内影相又得，室外拍摄都可以噶嘛， 死物同埋生嘅都 得， 系啊，你啱你啱， 大堆头又得，系咪好多打灯啊啲成又得， 系你啱，好嘢好嘢， 恭喜晒蔡太， 蔡太都好叻，恭喜晒，好，拜拜， 系啊，提一提先啊，吓一阵间咧，我哋晏啲咧，可能到晏昼嘅时间啊，我哋会有同事咧打翻俾咧今日所有咧打过嚟嘅朋友们， 是是是 就问你攞翻个地址，就寄翻个纪念品俾你嘅。 系 OK， 好， 好 再听下位听众 系 边个 ？Christy，Hello Christy，Hello，Hello， 你好啊， 你好， 早早同你玩啊呢个游戏。 呢个职业两个字嘅， 香港有，外國都有。有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咧，哇！如果我做呢一份工嘅話咧，我喺香港打工咧係富貴過喺外國打噶，因為香港嘅呢一個職業咧都幾值錢噶。如果我計舊年啊嚇，佢一個人打一年工咧，有啲係可以攞到過千萬嘅酬勞嘅。但佢哋如果要入職做到呢份工咧，係有啲特別嘅要求。阿豪仔就唔得啦，阿田都唔得，连阿祖都唔得嘅。 哦，即系要单身嘅。 诶，又唔系，又唔系单身嘅， 赚好多 钱。你有机会可以喺电视机度见到呢啲朋友工作紧嗰阵时嘅状况是如何。 但成千万喎、啊，讲紧 系啦，做得好就成千万啦、啊、吓，系啦。喺香港呢度吓咩话？ 医生啊？ 唔系医生，都系好专业嘅。你可以话佢嘅工作系有一定嘅危险性噶。 但系我哋三个做唔到， 做唔到一阿天，你一定做唔到。我已经系最近嗰个噶啦，都唔得。因为我个体重唔得。 哦，我知啦，佢好中意嗰样嘢。 系啊，我都系啊， 系啊。 阿 Chris 都我， 骑师啊， 恭喜恭喜，冇错就系骑师啦。嗱，我哋可以喺电视机度见到佢啦。佢哋咧就做得好嘅话咧，可以有过千万嘅酬劳。好多人咧，因为香港咧就系得两个工作地方嘛，就系、是、跑马地同埋沙田啊嘛。嗱，譬如你喺外国嘅骑师咧，可能一个礼拜七日佢哋都有比赛咧，日日都要穿州过省咧，好吃力。所以咧就会话香港呢份都系优差嚟嘅，对佢哋嚟讲。 好啦，恭喜你啊 ，Christy，thank you， 犀利犀利。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继续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咧，同你玩猜猜我是谁之职业篇啦。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今个礼拜咧就系集中同大家讲下婚礼上啊用得颇多嘅情歌。喺我嘅资料当中见到咧有我最中意嘅 Your Song 啊。咁顺带一提咧，我自己咧就好喜欢咧喺朋友嘅生日会上边咧唱 Your Song 嘅，因为我觉得咧 Your Song 咧系一首上乘嘅生日歌多过系情歌。Anyway。Elton John 嘅 Your Song 系人都认识噶啦，同时咧亦都系一首据 Elton John 自己讲咧唔需要十分钟就写咗出嚟嘅歌。皆因啊，当其时 Elton John 仲未成名嘅时候，佢同佢嘅填词人 Bernie Taupin 咧一齐住嘅，早就已经有咗呢个旋律同埋歌词咧，响大家嘅脑海当中，灵感一到，好快就写成呢首歌。佢仲话响食早餐嘅时候，餐都未食完就已经写到啦。有趣嘅系 ，Elton John 响1970年啊决定去美国打天下嘅时候咧，唱片公司嘅第一选择歌曲竟然系 Take Me to the Pilot。当年咧就系呢个黑胶年代，单曲嘅背面作品咧就系用 Your Song。唔使讲啦，上到电台之后，啲 DJ 个个将个 B 面咧当 A 面咁播 ，Your Song 咧就系咁成为咗 Elton John 一生人灿烂嘅歌唱事业嘅开始啊！而歌词当中提及到自己嗰份嘅卑微，亦成为赢尽芳心嘅最佳字句。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争取时间啦，就听第二 round 嘅电话啦。Hello， 你系边位 ？Hello，Patty 你好 ，Patty。 早晨啦 ，Patty 啊，系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你想揀边位朋友同你玩啊？ 我想揀桂花田。 好， 桂花田。Okay, 好，我呢个工作咧又系三个字嘅噃，咁咧、男女都有得做嘅。 系。 咁好得意喎，佢工作咧嘅地方咧，即系地区啦吓，可以世界各地嘅，好似系做咗一样。系啦，咁咧，但系佢工作嘅。范围咧，即系嗰个工作嘅地点咧， 就好細嘅啫，好局限嘅， 係 啦，即係好多時都好局限嘅嚇。講緊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經常啊，好多時得誒，佢嘅工作係俾人睇嘅， 嗯， 俾人睇嘅， 係啊，俾人睇嘅， 哦， 係啦，即係冇得收埋嘅佢嘅工作。 哦，咁莫非係嗰份？ 咩 邊份？世界各地啊嘛， 啊係啊， 係咯， 咩啊？ 表演㗎。 唔系、哦， 又唔系表演喎， 服务啊嘛， 唔系服务嚟嘅。 咦，我用过嗰份添， 唔系飞上天嗰份， 系咯系咯， 唔系，佢诶，全世界都有嘅呢个工作， 世界都有嘅。 系，咁佢可以，如果你即系好出名嘅话咧，哇，可以飞嚟飞去嘅。 哦，如果你好出名，可以飞嚟飞去。 系啊系啊，啱啊。咁但系佢工作嘅范围咧，即系嗰个，即系我哋叫呢个工作 活动范围， 活动范围咧系诶比较细嘅， 比较细， 我完全冇投诉。 系啊，要具体啲。 哦 ，OK。 着唔着制服噶又系？ 唔使着制服嘅， 唔使着制服嘅，男女不限嘅。 系男女不限嘅， 男女不限。 佢但系咧会出每次出现嘅时候咧，好多人招呼佢嘅， 好多人招呼佢， 招呼 系啦，因为佢要俾人睇噶嘛， 佢要俾人睇 model 嗰啲啊。好啦，我又头先做咗个大胆嘅假设啊 ，Patty， 你信唔信啊？早啊咁， 我信你。 咁系咩啊？你大声讲出嚟啊！咁样 系咩咧 ？model 咯， 哎呀，冇得意啦。 你听下先， 系啊， 咁飞飞去啦， 飞去啦，你咪世界各地都 啦。 咁佢工作范围系咪得个 T 字嗰条 Care model 啊？ 啱啱你啱你啱。 同埋系咪每一次出现都好多人招呼个梳化局？系咪？ 冇错冇错。 我其实头先我想答， 其实咧我都谂到嘅，但系咧我噏唔出个名。 哦，我睇我哋 已经答咗出嚟啦。 几好，你噏到口唇边个啲，我帮你完成佢。 好多人注意啊嘛。 系啊系啊，好出名。 Good， 系啊，多谢你啊 ，Patty，thank you，thank you， 拜 拜， 拜 拜。 好啦，再听下位朋友， 林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啊 ，Hello， 系啊，你拣阿豪仔定拣阿祖嘅问题咧？ 豪仔啊， 好啦，我份工作咧就佢唔见得光嘅， 哦， 唔见得光嘅，不过又唔系唔见得光嘅，不过通常咧，如果你见得光咧，你见到佢咧，你都会好唔开心嘅，因为咧，往往你就会觉得吓咁快嘅咁样，系啦，咁所以最好咧就系唔见得光咧，就你就最 happy， 就唔好咁快，唔想咁快见到你。唔想咁快见光死， 阿哥 系啊， 我谂唔到啊， 系啊， 一啲娱乐嚟嘅， 系冇错， 戏院， 戏院嘅咩？ 你讲仔细啲， 戏院嘅大委员， 系 啊，因为咧，如果你见得光，你见到佢咧，通常就散场，你就见到佢啦， 或者你做咗啲坏事，佢攞个电筒嚟照你， 啊，先生，唔好，边度唔好食鸡髀喎，系啊，就系呢啲啦，真系，哎呀，好快手啊，你呢个真系，多谢你 ，thank you 林小姐， 小姐，拜拜， 拜拜。 啊、好啦， okay. 第三位朋友 ，Hello， 大家好，张 小姐你好，方小姐， 方小姐，方小姐， 方小姐系咪啊 ？Hello， 方小姐系你啦， 方小姐你好， 早早同你玩啊， 好，咁啊，我俾问题你啊吓，呢、這个职业咧，主要我会话绝大部分去到90%+系男士嚟嘅，女士系近年先至多少少嘅啫， 系， 通常我哋都会见到佢咧。我哋喺電視見到佢嘅，但佢哋就唔係電視媒介嘅工作嘅朋友嚟嘅，佢哋會喺一個幾大嘅户外地方度工作。佢哋嘅工作咧係需要走嚟走去噶，身上面咧一定會有兩種嘅小工具去幫佢手完成工作嘅。 哇！ 99%都係男， 即係99%噶啦，係啊。 在户外嘅佢有工具， 有制服嘅，但係佢哋嘅制服咧有陣時咧最主要咧就係黑色嘅。 黑色 系啦，但有阵时而家咧都多咗啲其他嘅颜色嘅。 哦，系黑色添噶。 系啊，但又配合翻其他喺同样工作嗰个地方，究竟其他人着咩颜色衫咧？如果其他人着咗黑色衫咧，佢就唔会着黑色衫。 哦 ，OK OK， 咁我知啦。咦，系咪咁样咧？可能 男士咧就对呢一个嘅工作咧会睇佢哋多啲嘅。 咦，又唔系、啊，又搞错咗咯。 保安 唔系保安 会嘅， 要跑嚟跑去嘅，上上落落，亦都要知道一啲特别嘅规矩啊，先至可以成为咧呢一个嘅职业噶。 你话佢着黑色衫， 唔系抹窗工人， 室内嘅， 室外嘅， 哦，室外嘅。 佢仲喺室外咧，通常去到一个指定范围里面度走嚟走去嘅啫，唔会走到好远噶。 啱，佢仲要收 order 先做嘢嘅。 唔系喎， 又唔系啊， 又唔系喎， 系啊， 系。佢工作嘅地方咧，可以容纳几万人噶。 佢工作嘅地方可以容纳几万人，但佢室外嘅欧多 系啦， 欧多 跑嚟跑去嘅要 跑。 嗱，佢有两个工具， 其中一個工具咧， 電筒啊， 唔係，係有紅色同黃色之分嘅。 紅色， 紅色同咩啊？ 黃色， 紅色同黃色， 佢亦都會有一個哨子嘅。 哦，明咗啦，明咗啦，明咗啦，係喎，係喎，係喎。 黑色 地鐵。 唔係啊！我聽眾未估到，你估到啦嘛？仲未估到，好明顯喎、 啊！我哋俾 係咪地鐵嗰啲啊？ 唔係 地鐵，同運動有關嘅。 係 哦 ，OK， 係啦， 係咩？佢唔係黑色噶嘛？ 佢主要係黑色嘅， 主要 嘅， 主要咯， 係啦。同咩有關話？ 同運動嗱咁樣嘅，通常咧一有一啲運動員咧，佢發生咗啲碰撞啊、爭執咧。大家就會望住佢，喂，你做乜做乜嘢啊？咁樣跟住嗰個 你仲唔吹雞嘅？ 係啦，咁呢個黑色衫嘅人咧就會走埋嚟，得啦，我睇到啦，你衰，佢冇事，得啦得啦。 可能佢就會暗張黃色嘅牌或者紅色嘅牌出嚟噶啦。咁呢一個嘅工作係咩咧啊？ 嗱，我哋模擬一次嘅成個過程，使唔使？係 咪嗰啲 啱啊，係啊，講啊， 敲標嗰啲啊？ 唔 係。好啦，我哋講運動嚇，我哋講運動嗱。不如咁樣，我模擬一次個情況俾你睇。哇！你睇下而家啦，阿黃耀祖咧就大波前進，哇！俾成個桂花田鏟到去禁區裏邊啦，即刻哇！阿邊個即刻走埋嚟啦，吹雞啦，攞張黃牌啦。但係成班球員圍住咧，就同呢一位工作人員講咧，就話佢冇犯規，佢冇犯規啊。 猴仔就做到成個 係 啦。 犀利犀利犀利啊！系啦，好紧要噶呢个岗位都 系啊！你讲得啱， 系啊！多谢晒方小姐你嘅电话 ，thank you， 有纪念品嘅送翻俾你啊！ 好啦，我争取时间啊，听埋麦小姐嘅电话。 好，张麦小姐啊， 阿文小姐，文小姐， 系啊，几位好啊！ 你好，你好， 身体好啊！ 你拣你拣边位出问题啊？ 阿田 啊，好啦，田 系啊， 系好呢位 好彩有货啫，你无端端接第二个电话， 好有货啊，咁咩啫，真系 好阿田嚟。 呢个工作咧又系咧周围世界各地都有嘅，一定要有添嘅呢个工作工作。咁咧佢亦都系咧拿住一两样嘅工具喺身咧就去做噶啦。 世界各地嘅球证。 唔係，佢身上面其實咧都有好多嘢咧，去孭起上身咧先去做嘅，同埋好多時咧，佢都係好危險嘅，會有機會。 好危險。係 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去做嘅喎，咁樣。 好多人去做 嘅。咁啊， 好危險嘅。 即係會有機會係好危險嘅，係啦。咁但係有啲咧就係好正面嘅，冇問題嘅，即係佢係可以好危險，亦都 好正義嘅份工作。 你可以咁講，唔可以話正義嘅，佢好要。要中立啦、 啊。哦，两个字嘅。 系啦。 我知啦，系啊。 系 即 系， 即系冇话正唔正。 佢可以飞嚟飞去嘅，佢留喺自己嗰笪地方做都得嘅。 系啦，边世界各地都要有呢个工作岗位嘅。 系啊。 系啦，咁啊，佢有时要戴帽嘅，但系有时又唔需要嘅。 佢时要戴帽？ 咁睇佢咩情况噶嘛？ 哦。是如果是那样的就那顶帽应该就不当是必须的。是不是 即是有时要啦。 那这样啦。 你一 遇到呢有啲咩事发生呢你就好心急就话哎呀会不会有呢一个工作人员喺度啊咁呢佢就可以去到现场呢就了解发生咩事就话返俾我哋听嘅。 是啦可以。是啦。 好文小姐你可以问下问题都可以估下。 是咪嗰啲 两个字。 两个字。 差人啊。 有相机啦，又有咪啦， 有笔啦， 又有笔啦， 系咪记者啊？ 系啦，冇错，系啦，所以佢唔一定要戴帽嘅。 唔系咁睇下咩情况啊嘛，如果战地记者佢哋咪要戴帽啦。 战地记者就系，冇错，好啦，恭喜晒你 ，thank you， 拜拜，有货嘅唔紧要，我都有一个啊， 你要嚟啊，快嚟啊！ 呢个工作人员本来咧就佢成日都会要用佢嘅，但系随住科技发达咧，有阵时我哋咧经过佢个工作地点咧，我哋唔使理佢啊，你坐翻低啦， 我哋有最新嘅科技，你可以坐喺度，我就照可以通过嗰个工作地点啦。 可以通过保安 唔系 ，do 隧道收费员。 哦， 平时一定要经过佢嘅，而家就唔使啦，真系啊，先 系 啊，好啦，差唔多再同大家见啦， 好啊， 仲有五秒钟啊， 咁我哋跟住一阵听 Made in Hong Kong 咯， 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再同大家玩， 拜拜。